报道表示，高比拜仁的妻子并不在机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今早各区气温较寻日低四至五度。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寒冷，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7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出面呢咁寒寒地啦，1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2%。之前呢大家都仲喺度諗緊，今个嘅农历年假啦，咁将会喺一个夏天嗰度度过，可能短袖衫都要出巡。而家呢就发现12度啊，年初三嘅时间，咁相对湿度72%。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嘅。咁大家喺初三嘅时间呢两日有冇好好地去拜下年呢？去拜年嘅时间又有冇做足呢啲叫做卫生嘅安全措施呢？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剛才听新闻报道的时间就说到美国的 NBA 球星篮球的球星高比拜仁在直升机的意外那里身亡，享年41岁。高比拜仁经常都会有很多不同的难关等着他，在以前一个又一个的 障碍不断在他面前出现，然后一个又一个的障碍他都不断地去跨过。对于很多人来说，高比拜仁除了是一个成功的篮球员之外，他还是一个偶像。偶像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勇于作为挑战者，不断向前的精神。 应该早已会吧，在我心目中只可有你，偏偏不改变他的追求，难道他的心拼不死？心本不应再动荡，为了真是这么深爱你，但为什么他给我关怀，然后你偏使我生气？情人请知道，在这天谁已经开始挑战你，无谓对别人看。爱真是爱，不必客气，实在是想得到你关怀，然后叫他把我舍弃。情人知道，在这天谁已经开始挑战你，无谓对别人看。 一首嘅作品嚟自罗敏庄《挑战者》。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咧就系初三啊，赤口嚟嘅。相传咧赤口咧咁啊嗌交啦，就唔好咧我嚟拜年。不过赤口到底点嚟嘅咧？其实咧都系啲风水术数嘅东西，分为术同埋数。数咧就合乎现代人嘅科学逻辑啊，有个规律嘅，例如咧就。有啲咩星咩星一套嘅数字，好似有个钟咁样。你中唔中意咧？佢都系咁样去行。第二咧就系术啦，术啊，当中咧就喺中国传统入边包含咗鬼啦、神啦，当中亦都有职业嘅骗子。例如啊，有人喺身上边话上咗身咁样，你信唔信啦？呢啲咧就系术嚟嘅。不过咧，而家就科学咗好多噶啦，好多人咧都会用科学或者数学咧去到解释呢一类型嘅事情。中国嘅历法咧就系阴阳历，土星啊 29.5 年，木星啊大概12年啊环绕地球一周，所以中国人嘅十二生肖咧就系以木星嘅位置咧去到嚟定噶，而太岁刚好咧就系同木星嘅位置相反，呢啲咧都系数理上嘅根据。不过赤口又点呢？原来赤口咧系冇道理噶，点解咁讲呢？点解去到初三嘅时间又会嗌交呢？玄学上啊，的而且确咧有一啲忌讳嘅，咁但系咧就唔系固定噶，因为咧成日都话到天干地支都会变动。中国嘅术数咧就系嚟自千星啦，当中咧就以金木水火土为大噶，但系仲有好多咧都系小嘅星嚟噶。而中国嘅神煞啊，亦都非常非常之多噶。赤口咧就系根据其中嘅一个，所以其实影响就好细噶。因为广东人的习俗初三呢就是外嫁女回娘家的一日，所以呢就不去拜年了。流传下来之后再加上一些民间的传说，就会演变成为今天的赤口，说到不适宜去到拜年。所以呢初三呢就说去拜神亦都是一个习俗来的。而这种习俗呢在南方才得以保留，在北方呢就很少人跟从了。又例如过年之后呢嗰一日咧就系猪嘅生日，呢一日咧就系人嘅生日初七啦，系咪？中国南方咧，尤其系广州同埋香港啊，喺初三咧早上嘅时间咧都会贴入譬如赤口啊，就会禁口啊，认为呢一日咧就容易有口角嘅，不适宜拜年。赤口咧其实另外一个名字又叫做赤狗日，据讲啊，赤狗咧就系怒之神嚟嘅，好嬲嘅。如果遇到佢咧，就好容易咧引起一啲嘅口角。所以咧，香港老一辈嘅原居民啊，喺呢日都会留喺屋企，免得咧就遇上凶煞咁讲噶。所谓赤口，其实咧就系一张长，大概咧就7-8寸嘅红纸条，上面咧写上一啲出入平安吉利嘅说话，贴喺前门或者后门嘅门顶上面。另外咧就系、是、放喺垃圾上面啊，挑出外面去到抌咗佢。所以咧，初三赤口咧都系一个传统嘅习俗嚟嘅，有时间都可以去跟下噶。 怨就怨，怪就怪，何解性太凉薄？从中去撩弄你共我，最近太迷离扑朔，完场那感觉。我祈求一个热吻，却没有发生。我祈求一次度假，胜地却落沉。月如星，近期全变暗，出太阳亦觉黑暗。积极像我，仍十分伤感。我祈求一个伴侣，那伴侣太狠。我祈求一次恨面，最坏却变真。若水升到后再恨，我今世要怎解困？你仍未率先放弃，不再问。假使星座已这么说，别逃亡，半途惩罚更绝。如果天真是有心毁灭，一早计好约好都有各种波折，你定会这样说来解释你为何离别。如果我还是56岁，我定继续陪你说，像愚人过街节。我祈求一个热吻，却没有发生。我祈求一次度假，胜地却落沉。星近期全变暗，出太阳亦觉黑暗。积极像我，仍十分伤感。我祈求一个伴侣，那伴侣太狠。我祈求一次幸免，最坏却变真。若水升到后再恨，我今世要怎解？却没有发生。我祈求一次度假，圣地却落沉。月如星，近期全变暗，黑幕全是你牵引。星座什么其实假得很。我祈求一个伴侣，那伴侣太狠。我祈求一次幸免，最坏却变真。若水升到后再恨，将冲淡你的吸引。我命运亦终于靠我，不靠运。 一首嘅作品系舒雅练诗雅《水星逆行》。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今年的农历新年咧，就比较少去一些花墟啦，一啲嘅市集啦、年宵啊。不过咧，其实都原来啊，有啲咧都几有人情味嘅、哦。今日喺大埔咧一个嘅市集咧，咁啊喺之前嘅时间啦，咁啊开放啦，都几值得令到大家回顾嘅。因为咧好多嘅年宵啊，呢、這个市集咧就可能偏离咗市区啊，但系仲吸引到好多嘅市民到场、哦，可能第一大家觉得咧比较上远空气反而好啲啦。入边咧几值得咧鼓励嘅一样嘢咧，就系唔系净系话有嗰啲干货卖啊，反而咧就系仲有好多咧手作啦、农产品。有市民指出啊，开心之余咧，更加有人觉得咧好有人情味。呢啲人情味较一般嘅花市咧，仲更加嚟得重添，值得支持啊吓！原来呢个咧就系大埔街坊自发筹办嘅一个咧就系年宵嘅活动嚟嘅。咁啊喺之前咧，咁啊喺呢一个叫做忘忧庄园嗰度开落。啊，出品单位咧就喺网上边啊，咁啊社交平台上边啦，做好咧就人流管制。咁啊佢哋点样做咧？啊，市民咧就需要出示呢啲嘅电子请柬啊，先至咧就可以入场嘅。所以咧，佢人流咧就唔会话哇逼到好冚啊咁样。 咁當然啦，如果你想去，你又冇電子請柬嘅，咁啊出年咧就可能要留意住啦嚇。啊，記者到場視察嘅時間咧，發現啊年宵嘅人流啊都未算太多，部分嘅攤檔咧，佢去到嘅時候其實都係營業咗冇幾耐。啊，場內嘅攤檔大多數啊都係一啲手作嘅產品，包括咧就係剪紙嘅揮春啊、木製嘅鎖匙扣啊、貼紙等等嘅精品玩具。亦都有人咧就系售卖一啲有机嘅农作物，咁啊由于咧就系年宵举办嘅地点较为偏远啊，唔少市民咧咁啊要坐的士啊去到嘅，亦都有人咧坐小巴啊巴士咧就系离开，不过咧就似乎系比较上少啦。好啦，咁啊有啲嘅游客咧，佢哋有啲嘅启示嘅，有啲嘅意见嘅，咁啊其中咧佢哋有啲就话到啦，今日咧就系当日啊特登咧就系请假去到道场啦，咁啊买咗一啲嘅公仔啊、手绳啊同埋贴纸，佢哋就话到啦，咁啊政府咧就取消咗年宵嘅干货摊位啦，咁啊好彩咧，咁啊喺大埔呢度咧都有得睇，咁佢哋话到咧就非常之开心，因为你好多时嘅年宵咧就净系得，譬如就算有干货啊，都系买咗啲干货，咁啊然后咧就冇噶啦，或者食少少嘢，跟住有啲花，反而咧佢哋就觉得啊，如果可以买下啲 T 恤啊，自己做下啲锁匙扣啊，做下一啲嘅手作仔啊，剪纸嘅挥春啊，咁样咧呢一个嘅年宵咧，似乎啊更加咧就令到佢哋投入噃。可能咧，咁啊，出年嘅年宵咧，大家都要谂下啦。有阵时咧，我哋未必咧想去一个年宵嗰度就净系买嘢嘅，可能咧我哋真系想有个 workshop。无论年宵嘅规模系大定系细都好啦，只能够有一啲嘅活动系令到我哋咧系可以好投入嘅话咧，啊，其实又可能真系不妨做多少少，令到我哋觉得咧年宵咧就唔系净系得个行字嘅，系同我哋嘅市民啦，有一个好大嘅情意结连住喺度。 Oh, 首嘅作品，佢系张敬轩《苏宁情歌》。今日系温度12度吓，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先听听咧就6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 NBA 篮球明星高比拜仁在直升机意外中身亡，享年41岁。意外在美国星期日发生，报道表示高比拜仁和另外4人乘坐他的私人直升机，据报期间发生火警之后坠毁，事件中没有人生还。报道表示高比拜仁的妻子并不在机上。政府宣布凌晨零时起，除了香港居民之外，所有湖北省居民以及任何去过武汉在14日内去过湖北省的人士将不获准入境香港，直至另行通知为止，以减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进入香港的机会。政府说，为了便利执行有关措施，各个口岸的自助通道由零时起只开放给香港居民使用，所有非香港居民要用一般的柜台办理入境手续。政府说，应对疫情的督导委员会暨指挥中心认为，基于市民健康和疫情控制，在制定其他更加全面措施之前，必须先尽快限制有关人士进入香港。本港新增2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累计增至8宗，全部属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增一名患者是68岁女子，住在深圳，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和咳嗽，星期六在罗湖口岸被接获，送到北区医院隔离治疗，现时情况稳定。患者在潜伏期到过武汉探望家人，没有接触野生动物，没有去湿街市。中心表示，病人独自从深圳来港，丈夫住在深圳，在本港没有家居接触者。另一名新增患者是64岁男子，住在武汉，是早前一宗确诊患者的丈夫。由于他属于密切接触者，上星期五被安排到麦理浩夫人度假村检疫，昨晚发烧转送到屯门医院隔离治疗，现时情况稳定。调查显示，患者和妻子来港探望女儿和女婿，入住屯门以岭南亭。女儿和女婿都没有出现病征，正在麦理浩夫人度假村隔离监测。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将今年春节假期由原定今个月30日延长3日至2月2日。国务院表示，为了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民众聚集，阻断疫情传播，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身体健康，决定延长春节假期。具体安排包括延长假期至2月2日星期日，2月3日星期一起正常上班，各地大专院校、中小学、幼稚园推迟开学，具体时间由教育部门另行通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寒冷，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 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继续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啊，吓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咧，就系唔系翻工翻学啦啊，一齐年初三嘅时候咧，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咁啊，继续咧努力。今日咧就唔好努力同人哋嗌交啦，今日努力咧继续可以咧做下啲自己想做嘅事情。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而家咧成日都话武汉嘅肺炎疫情咧就系越趋严重啦，搞到人心惶惶，咁大家都扭尽六壬咧去抗呢一个疫嘅。啊，消委会有一个咧就全城防疫懒人包，综合咗咧就系十道啊坊间常见嘅问题。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对于呢个口罩咧有更加多嘅了解嘅。好啦。有啲问题咧就话点样拣口罩呢？啊，市面部分嘅口罩产品啊，声称咧就系符合美国材料同埋试验协会标准，有一个叫 F2100-11， 即系 F2100-11， 欧洲标准咧就系 EN14683， 或者咧就台湾嘅标准 CNS14774。消费者咧选购嘅时间咧就可以参考一下。好啦，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啊，戴口罩嘅时间需要注意啲乜嘢呢？戴之前呢洗手。外科口罩呢有颜色一面呢向外，有金属胶条一边呢向上。如果冇颜色啊，应该呢就将啲接纹向下一面呢就向外。口罩应该弃置喺有盖嘅垃圾桶之内。呢啲呢都係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好啦，弃置完之后呢就应该呢再去洗手。好啦，洗手又有技巧㗎喎。湿咗手之后呢就用洗手液啊，咁啊擦匀自己双手啦。并且搓最少呢就20秒，包括呢就係手指公、手腕、指甲嗰啲啦，手指与手指之间嗰啲缝啊，然后再用清水呢去到冲嘅。而家呢大家都有啲人就好挂住阿董太，洗手洗手洗手。虽然呢以前我哋笑佢係全副装备夸张，而家呢就会觉得咦、哎、都不无道理喎、原来董太。好啦，如何用漂白水清洁家居呢？非金属表面呢可以用一份，即係含有 5.25% 嘅一啲嘅次氯酸钠啦，漂白水呀，同埋99份嘅清水混，或者1:99啦。金属表面呢就可以用 70% 嘅酒精清洁消毒。啊，如果啊 有被分泌物或者排泄物污染过店内嘅话咧，需要用一份嘅漂白水，以49份嘅清水，即系1:49咧，去到稀释呢啲嘅消毒液嘅，然后咧就等15，即系可能腌一腌佢15至30分钟之后，用清水再抹干净佢。好啦，空气清新机系咪有助防御呢、这个武汉嘅肺炎呢？虽然市面上部分嘅空气清新机啊声称通过咧就系滤网直接咧就系杀灭细菌同埋消毒，但系消费者不应该依赖空气清新机改善室内嘅空气质素。好啦，轮到咧就系香薰油、白醋、进食蒜头可唔可以杀菌呢？消费者不应该咧就系盲目尽信啊！最重要咧就系保持洁净同埋注意个人嘅卫生。另外啊，感染武汉肺炎，自愿医保包唔包呢？好啦，若果咧就系病征并非投保前出现嘅话咧，可以获得保障。部分啊灵活嘅计划更加提供咧就额外嘅隔离房费，去到保障你噶。保障咧，因为入住隔离病房导致超出基本保障中一个叫做病房及膳食嘅保障费用。消委会都几多嘢提醒我哋啊吓，好啦，旅游期间唔小心感染到嘅话咧，旅游保险包唔包呢？好啦，答啦。若果旅游地点宣布为疫区或者疫埠，或者系香港对当地发出外游警示，保险公司咧未必会赔偿噶。消费者投保之前需要了解咧就系保单入边嘅内容同埋条款。好啦，若果外游嘅时间中招，翻到香港应该点样杀伤呢？妥善咧就系保留当地所有嘅收据、证明文件同埋医疗报告，以便咧就日后杀伤噶。好啦，最后咯，旅游保险入边嘅全球支援服务帮唔帮到手呢？该类紧急支援服务只系适用于咧就危急嘅情况，即系投保人嘅生命受到威胁，或者因为病情危急经救援中心医护人员判断认为有需要先至系适用噶，否则一切费用咧都需要由保即系投保人自己咧去到承担翻嘅。了解咗之后咧，咁啊希望即系作为消费者面对住呢啲嘅疫情咧，都可以唔需要咁担心啦吓，咁啊。健康啊，个个都想啦，咁但系有阵时真系觉唔觉意啊，用最坏嘅打算、最好嘅准备去到对抗呢啲嘅疫情咧，相信咧就系其中一个最好嘅万全之策啦吓。一双手好紧要，一双手除咗讲成唔成功之外，而家一双手都要清洁、清洁、清洁一双手，无时无刻都清洁一双手，几时都要清洁一双手，无时无地都要清洁一双手。 如何蚕食了光，已暴风怎么度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清气朗，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想过明晨流浪远方，沿路走衣衫渐渐渗汗，没法子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说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乱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保留，天意无能力别强装，谁幸福听金币再碰撞，我想听一次先与贫穷合作，我为何负了期望，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乱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即使早已相遇 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阵容极单薄，拒绝沉睡，挥之不去再争取，忙着最壮观的雨水，一双手可以不求人和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 一首嘅作品，佢系林奕匡，一双手。出边有十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而家都系生效噶。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嘅邀请到咧女主人咪咪上到上嚟，同我哋介绍下你有啲乜嘢送菜啱我哋吧。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早晨，早晨，今日咧，唉，自己做算啦。 费事同我嗌交系咪啊？而家 咪系咯， 我今日就要嚟同你系啦，搞旺个场啊！ 一见到你咧，今日咧个人咧即系猛晒啊！哇，话俾你听啊， 系 平时都冇乜嘢噶啦， 系。平时都觉得几啱嘴型，几好倾嘅。 今日咧原本啱嘴型嗰啲咧， 系 直头想反佢呢张台，反唔到， 反唔到添。 呢张台眼得真系反唔到。 扫晒啲落地好唔好？ 扫晒啲落地啦，唉，初三喎，咩 chain？系啊，我哋应节啫， 应节啫。初三煮嘢食咧， 系 好难搞。 点解？ 煮得好味，大家争食嗌交。 系 煮得唔好食啊，闹你。 成日有得闹啊，系啦系啦。 点搞好啊？今日个饭盒。 咁就本身咧个饭盒咧一食嗰阵时咧就要嘈噶啦， 吓 系啊， 嘈啊， 即系唔可以静静地自己食嘅， 系啦，埋冷啲 friend 攞个澄清沉沉装起啲饭咪得咯， 系啦系啦，总之个结论就系本身就要 嘈， 挑起你个破嗰个要喺度发泄嘅人啊， 嗰团火啊， 系啊， 咩火啊， 嗰个捞起嘅火啊。 几惊你？神早流流唔知俾咩火我。 因为我估今日都可能有啲人要翻工噶啦， 系 好似我咁咯，要过嚟同你翻工咯。 我哋都系热爱广播嘅人嚟噶，系咪？你除咗呢度就星期天都系你玩晒啊？ 咪就系咯，啲朝头早俾我嘈醒晒啊！所有人 都系啱嘅，都系好事嚟嘅，系啦。咁今日你话澄清沉沉，好嘈，呢个系啲咩火嚟嘅咧？呢个 嗱，今日咧推介大家带翻工嘅嘢咧多少少，话晒都贺年啊嘛，系咪？ 系啊，鼠年 系啦，一齐分享。 煮完出嚟会唔会蛇头鼠眼咁样噶？ 唔会，大家食完咧就觉得旺噶啦， 旺啦， 系啦。咁首先就多少少功夫啦，今日平时我都轻强嘅，系啦。今日多少少功夫就系切多少少， 切多少少。 系啦，咁我都有谂过，可能大家夹下啲同事话明一齐食呢样嘢，今日大家一人分装，一人煮啲。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嗰个饭盒啊，盘菜咁大啊。 哇！饭盒你做到盘菜咁大， 系啊！我试过噶啦，系 work 噶， 系咩？ 系啦，捞起有冇听过捞起？新加坡人喜欢嘅捞起， 一路捞起， 系咪就系咯？ 嗰只嘛， 一齐怼只筷子入去，然后一齐喺度捞，已经预备好嗰啲切好晒丝嗰啲食物。 嗰只筷子系未选过噶啦， 未选过系啦。如果想赤口应验咧，就选咗先加落去系啦。 或者觉得个味素好食嘅， 系啦， 想读 字嘅系啦，就舐匀先。 先 插只筷子落去。 哎呀，边个仲够胆食？岂有此理！都话初三系要嗌交， 好食得嚟咧，可能都突然间睇唔到噶啦。 系啊， 系啊，照食噶啦。咁我就系想大家有嗰个又要翻工，又有饭食，唉，咁一齐兴起下啦，开心下啦，咁样 系啊。 咁新加坡嘅捞起咧，其实佢都冇话限定啲乜嘢嘅。不过首先就砌到好靓啦，可能啲红萝卜丝啊、菜丝，总之青瓜丝啊。 红嘅嘢佢哋通常咧都比较上中意用。喺呢个捞起嘅嘢， 系啊，咁佢哋会落啲酸干桥头嗰啲嘅，咁啊名贵啲啊，可能有海蜇啊，真嘅鱼翅或者素嘅鱼翅啊，系啊，咁然后有肉嘅，可能有鸡丝啊，有头先讲嘅海鲜啊咁样，跟住再撒啲咧薄脆喺面啊，芝麻喺面啊， 嗰啲炸葱头嗰啲咧， 系啦，咁样咁。 sorry， 唔紧要吓。 咁咧我就 太 好食啦。咁咧我就试过咧，点样捞都冇所谓嘅。咩为之点样捞咧？就系我成日讲嗰个色随转变啦。你中意落多啲菜嘅。 咁咪揀多啲唔同嘅菜嘅類型咯，係、啊， 紅椒咁樣， 係啦，又得，係啦，黃椒咁樣又得， 綠椒又得，係啦、啊，交通燈咁樣擺喺度。 咁你中意肉嘅咧，即係肉嘅拼盤都得嘅喎，即係雞絲、鴨絲、鵝絲、火腿絲、腸仔絲咁樣，係啦，總之 走絲， 係啊。是不是撩人初三同你赤口啊？你话 摆明噶啦， 系咪啊？ 初三 使乜咁应节啊？系啊，总之你摆乜都得噶啦。跟住你如果想饱啲嘅，有啲淀粉质嘅你最中意嘅，摆啲胡椒， 系咪淀粉质？ 唔系你成日都问我嘛。 唔系有啲听众问，我惊大家肚饿啊。 系啦，摆啲胡丝啊，檬粉啊。系啊，冷 絲我覺得 OK， 芋絲我覺得真係值得推介，即係又幫助消化，又唔使話食落個肚啊脹鬼住，但係又飽， 壓住你個肚飽咗， 係啦， 嗯，咁啊， 死唔斷氣咁樣， 係啦， 初三， 你個賤咗佢，咁跟住總之就係咁樣砌到好靚，係啦，咁就有啲醬汁啦，咁醬汁又係又可以好多選擇喎，你哋個全班同事都食得辣嘅，有啲麻辣味又得， 四川。 系啦，咁如果想大家都啱口味啲嘅，通常都系麻酱嗰啲 friend 啦， 麻酱系啊，系啦，麻酱周街两买啦， 系啊，泰国嘅酸甜酱都 work 噶喎，喺呢个情况系啊，咁然后即系所以你中意咩酱都得啦，咁你撒上去嘅，系啊，云酱啊，啱晒你啊，啱晒你啊，咁你撒上去嘅又可以系有啲多，如果大家食葱啊，多啲葱花又得，系啦，芝麻我觉得系最 work 嘅， 芝麻真系得，芝麻咧直头要买个嗰啲搅搅芝麻嗰啲咧， 喺路口度搅自己磨， 一路搅一路咁样咧就渗落落雨咁样暴风雨、啊、落雪， 你嗰啲日式嗰啲木鱼碎啊， 木鱼碎又得、 啊，紫菜啊， 系啊系啊， 其实都得噶。 系啊，其实日本有好多嘅饭素咧，好野味嘅， 系 即系大家嗱饭素就唔好抢咗佢呢个味啦， 系 即系但系可以落少少， 系 吊下味，或者咧有啲 即系一樽已经有晒芝麻盐， 系啊系啊系啊， 紫菜系咪啊嗰啲 轻味嗰啲嘅，又或者可以新年啦，新蒸头瑶柱，瑶柱点搞佢好咧？炒香佢， 系 炒香嗰啲瑶柱丝， 系 渗落去， 系 哇， 又香口又名贵， 净系望上去都金碧辉煌啦。 冇错，就系、是、咁样啦。咁你捞就一齐捞起啦。咁、如果你觉得都系要食饭嘅，其实我哋预备 好坚持嘅听众， 系啊，预备白饭就得啦。咁我会推介点食咧？ 哦，我知， 俾你讲啊，乜都知系咪？乜都知嘛，我唔使嚟啦，你做啦。 呢个咧，有冇听过炒面三文治包？ 炒面三文治包，哦有听过听过， 系啦 个包，然后夹啲炒面落去嘛， 你就呢 攞嚟搞嗰啲啊嘛，系咪啊？ 呢个咧就系将个白饭挖个窿，㧬嗰啲捞起嗰啲面入去，㧬住佢，淀粉质 double 淀粉质。 你而家一咁讲咧，我觉得似嗰啲韩国嗰啲嗰啲边边白啊。 咩啊？ 便便白系嗰啲石头锅饭咁样嚟噶？ 叫咩？叫咩？ 便便白咯。 便便白啊？ 系啊，应该系我应该冇错嘅。 真名嚟噶？ 真系因为我成日同妈咪食素啊嘛，咁我就成日咧就去食韩国嘢。我啊识我嘅烤牛肉，佢自己又叭叭声啊，便便白 呢度。 系啊，走肉碎咁样，咁就等于系食菜饭咁噶咋。 系。 佢自己喺侧边叭叭叭。邊邊白，我就喺度繼續烤肉咁樣咯， 正啊正啊正啊！ 呢個好唔好推介先？ 誒， 我未講完我個飯點包啊，咁就預備紫菜或者噔噔紫蘇葉。 哦， 然后就摆嚿饭。 紫苏叶你系日本寿司面嗰啲紫苏叶？ 系啊。 哦，啊、我以为你系大闸蟹嗰啲啊。 唔系啊，嗰啲干咗嗰啲唔系啊，食啲干叶做咩啊？又食到一口叶碎咁啊，系咪啊？ 摆到条交嗌啊嘛而家。 啊，我好中意买嗰啲紫苏叶，而家好多韩国铺有得卖。日本超级市场有得卖。就当紫菜咁样包饭。 唔知边度平啲咧？嗬。 嗰啲韩国铺平啲。 系啊。 同埋靓啲噶。 系咩？ 系啊，真系。 哎呀，咁大家唔好去嗰啲日式超市。 真系，佢哋已经系好似一包，即系你当去。买上海云吞皮有时一包已经包好咗咁样咧，佢哋咁样包好咗， 大包啲噶， 系摆得噶，系摆得噶，可以摆个雪柜都真系可以摆两个礼拜咁样。 我 OK 喎，系啊， 其实紫苏叶净系卷住嗰啲叫做咩萝卜丝咧，再点少少豉油，我觉得都已 经好好食啦。咁你而家个捞起咁多味道，咁你想食饭嘅咪摆少少饭，跟住就摆嗰啲捞起落去，然后嗰嚿饭系啦，大家食到个口盆满 满 满 满啊， 大家捞起， 唔使嗌交啦，拜拜。 我不要叫你多帮助一秒，我也知道。 敲一敲。天上的风筝哪儿去了？一眨眼不见了，谁把它的线剪断了？你知不知道？想飞我明了，你自由也好，我不要将你多放逐一秒，我也知道天空多美妙，请你 Chan 咧，即系讲呢啲新加坡嘅捞戏啊，咁开心啊，揾翻呢一首嘅歌曲出嚟啊！呢位歌手孙燕姿有佢嘅《风筝》。啊，转头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喺初三嘅早上陪住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分流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组点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新一年唔好谂啲旧桃花啦。 没有身份。是我得急着你，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凭何苦天怨地？其实未动摇你，连幻想都感到惭愧与卑鄙。 Cooper 话佢嘅初恋而家系医生嚟嘅，觉得抌心口就讲笑嘅，反而谂起自己原来曾经唔识珍惜啦，做得唔够好，今次就希望将呢一份自责放喺作品当中。作曲胡鸿钧、苏道哲、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苏道哲。 没有身份妒忌何来委屈？

口罩仔咧就穩陣。 係啊，我哋直播室入邊都好大隻字咧，話主持人啊、嘉賓咧，即係都建議大家。戴住呢个口罩， 系啊，真系有，真系有。 节目主持人及嘉宾出席节目时应佩戴口罩。 系因为我哋通常沟通就用嗰个短信去讲。 系啊，咁隔篱间房直头喺个 panel 上面印咗添，我头先睇过。 咁样，咁啊好啦，咁真系嘅，为己为人咧，即系真系要戴翻个口罩。自己有病咧又唔会传染人，人哋有病咧又唔会俾人传染咁样。咁啊令到个疫情比较。好少少嘅時候咧，先可以放鬆啲咯。 啊，好濃啊！因為我哋要不斷講嘢咧， 係啊， 然後咧嗰啲煙咧就遮住副眼鏡， 係啊，成個坤哥咁樣啊， 睇唔到嘢，所以不斷睇唔到嘢。 依家都好啲啊，即係我哋做節目，譬如都當然都係一個運動啦，要用啲 energy 去做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是，如果你真係做運動咧，你又要戴住口罩咧。就再蒙一啲啊！咁啊，今日咧就讲下呢一个先啦。贺年嘅糕点热量比拼，咁啊，究竟咧食咗啲咩嘅糕点咧，你就要跑几多个足球场啊？今日咧用足球场嚟做单位嘅，咁样咁啊，问下小白啦。咁啊，今日咧就年初三，大年初三啦，年初一、年初二，你有冇食过年糕啊？ 年糕有食过， 系咪年糕？ 我谂紧 其他糕点啊，即系泛指其他糕点啊。 年糕同萝卜糕咧，我都有食过。 系， 不过反而咧，米饭我冇食过。 哦，米饭， 因为我知道啲 quota 咧，我已经俾晒落年糕同萝卜糕嗰度啦。其实我就唔系食得好多嘅啫。系啦，因为咧自己都惊。 系啊，因为之后要跑翻好多足球场。 系啊， 好啦，咁啊，今日揾嚟呢一个咧。研究咧就係嚟自食物安全中心嘅，咁啊最安全啦。咁啊，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一底年糕啊。如果你食曬，即係譬如我送一底年糕俾小白， 然後我又好肚餓， 係啦， 自己食曬， 係啦係啦。咁咧都好誇張啊。其實你總共要跑咧標準嘅七人足球場啊，跑62个足球場。 六十二个 系啊，62个足球场，咁你先消耗到嗱。其实系咁样计嘅，佢年糕咧，如果你咧食两嚿年糕啦，就156个卡路里啦，就跑六个足球场，即系六个七人嗰啲足球场啦，即系屋村细细地嗰啲，就唔系大球场啊、旺角场嗰只足球场嘅咁样。咁就如果咧睇翻咧咁多种嘅贺年糕点咧。最霹靂是什么？有几款的，即是有这个红枣糕、芋头糕、年糕、马蹄糕和萝卜糕。最高卡路里你猜是哪一种？ 最高卡路里 是 我几猜不到、这个。 是不是芋头糕？它也很胀的、 芋头糕都厉害，但都不够这个厉害。原来红枣糕呢才是肥胖王者。 是 ?190 的卡路里。 即是一个啊？ 两件。 两件啊？ 已經190卡路里啦。咁如果你話嗰個紅棗糕有10件嘅，咁咪1900卡路里咯。咁、如果有20件嘅，咁你咪再乘咯，即係190卡路里再乘20咯。咁咧190卡路里啊，即係如果你單單食兩件咁多多嘅紅棗糕，咁咧 即係而家講緊咧每一個糕咧都係食兩件， 係啦， 食兩件咧佢就要跑幾多？如果紅棗糕咧？食两件就190卡路里，然后就跑咧 7.6个足球场， 7.6个足球场， 即系8个啦，当系8个足球场咯。哇，其实都几夸张。你食两件糕啫，嗰两件糕你唔饱啦，但你又过下口瘾嘅， 系啊， 就系你呢下过下。 好彩我由细到大都唔食红枣糕嘅啫， 哦，咁啊好啲咯。 好彩啫， 咁 我通常都系食萝卜糕多噶，我自己 系咪啊？ 嗯， 萝卜糕咧就最反而最轻手啊， 系。 萝卜糕就130个卡路里， 两件啊吓， 系两件，咁啊跑5个足球场就得啦，悭翻3个足球场。 哇！ 咁马蹄糕 咧，都唔好制得噶， 就140个卡路里。咁咧就跑6个足球场。咁啊年糕头先讲咗啦，芋头糕咧就160个卡路里，跑6.4个足球场咁样。咁呢个咧就系叫做哇过年嘅时候咧。如果你食啲贺年糕点咧，就要注意翻啦。即系有阵时系嘅，一家人啊，即系坐埋一齐饮啖茶，食嚿糕咁样， 食件糕 系啦，食件糕咁。但系 都知道一樣嘢就係、是、啊，自肥都係難搞嘅。不過咧、今年咧、大家又知道，如果有病咧，就少啲出去拜年咧。我覺得市面上咧拜年嘅人咧，又真係少咗啲喎。 嗯， 係啊，小白咁啊， 而家係啦，而家特別係又要留意埋呢啲即係叫做衞生嘅問題啦。所以大家都唉。最重要是身體健康啊！ 是啊，咁啊，希望大家冇病冇痛啦。琴日都係咁祝福聽眾噶啦，祝福聽眾們咧百毒不侵咁啊。講講咧今日嘅交通啦，咁啊交通早放假咁啊，我自己咧揸車翻嚟啊，電台嘅過程之中嘅時候咧，喂，路路暢通喎、哦，因為大家咧仲係放假 mood 啊嘛，而且咧估計琴日大家仲係。去緊玩啦，夜晚黑啊，可能唱下 K 啊，或者睇下戲啊咁樣啦，咁都仲有呢啲活動嘅，咁啊香港咧算係幾幸福噶啦，係啊。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交通啊，头先阿 O 都讲咗两嘴咧。天气方面你要靠 Barbie 嘅。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你好啊，恭喜发财啊！未同你讲恭喜 发 财、啊。 恭喜发财。 系啊，祝你嘅女女系越嚟越靓，越嚟越叻。咁啊，最紧要系听话，唔使你咁劳心劳力啦。 哇，好好啊！我都祝你仔仔咧，两个咧都越健康啦，越嚟越大只啦，同啲爸爸咁 fit 同埋咁醒目，够快就得啦。 啲爸爸妈妈最紧要就系咩呢？就系、是、祝我哋啲仔女咧听教听话，因为真系。 哇！ 一曳起上嚟嗰阵时咧，真系好似齐天大圣咁啊！佢哋明明今年鼠年啦，个个都唔似马骝仔嘅嗬。 系啊，系系、啊，哎呀！ 好啦，天气方面点？ 朝早咧，呢个天气咧就真系冇乜见到马骝仔出没啦。我谂咧，小朋友咧，尤其是如果有家访咧，都唔会咁早起身啊，因为天气都相当之冻啊吓。咁今日咧，其实咧就而家出面已经有太阳噶啦。咁而且咧，天上面都多云嘅，咁但由于都几大风嘅关系咧，咁所以咧，其实咧，就会有嗰种咧，好似你睇紧啲投影片咁样啊、 嗯。 我而家头顶嗰啲云咧系喐得好快嘅，咁所以变咗咧，你就见啲云彩亦都同时间系喐得好快啦。 点啊？你嗰啲投影器啊？ 好清，系啊。 哇！咁黎明啊！你今朝。影畫可變真，情人情人好甜， 真係幾靚嘅嗰個感覺。咁、而且咧，即係大風咧又冇乜霧啦，所以就個天啊同埋嗰啲景咧都好清楚。 嗯， 咁今朝早 即 係 唔見到好高啊！照你咁講係嘛？ 我頭先迎面行過嗰啲人咧。都著得好臃腫噶啦，咁所以咧，我相信大家都醒目噶啦，即係知道呢幾日咧，因為我哋都講咗好耐啦，話會轉涼啦，咁大家都係真係夠衣物嘅咁。咁同埋咧，因為今朝早我行過嗰啲過境巴士站咧，都見到其實冇乜人再去搭車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其實今朝早比以往咧啲年假咧見到嘅人咧呢個鐘數咧係少嘅。 係 咁 過境又唔好過住啦，而家咁 嘅 時勢係咪先？ 嗯， 系啦，最紧要系安全啦，系咪？注意个人嘅卫生。街上面啲人咧，你见到系咪全部都似我同阿 O 咁乖，戴晒口罩？ 95%系。 系。另外， 总有一两个漏网之鱼啦。 系啊，可能有啲原因嘅，或者系食紧早餐啦吓。 嗯 系啦，咁都即系呼吁下啲听众啦，咁大家出门口嘅时候，记住戴翻个口罩吓，咁啊保障咧自己又保障人，咁啊而且咧就系公德心嚟嘅呢啲，系咪？咁啊大家尽一分力。咁一齊咧就係對抗呢啲嘅病魔啊！唔好令到啲菌咧嚟到啦嚇。好，唔該曬 Barbie， 咁啊轉頭我哋見啦嚇，拜拜。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早上嘅天氣寒冷，日間短暫時間啊有陽光以及乾燥噶，最高嘅氣温啊大概去到咧就係17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嘅未來一兩日早上寒冷嘅，本週中期漸轉天晴乾燥。而家室外氣温係12度，相對濕度69%嘅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同埋寒冷天氣警告都係現正生效。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學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電話旁邊咧就接通咗我哋今朝早嘅教授 Andy 何安達啦。早晨啊 ，Andy。 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嗱 ，Andy 啊，近來咧喺報章上面咧都睇到唔少咧關於美國嘅政治新聞，都相當之有趣味。 啊！排山倒海啊！即係關於彈劾特朗普嘅新聞。 係啊。 咁喺美國咧，即除咗講啲政治之外咧，個焦點咧都擺咗喺一杯奶上高啊。 嗯？點解？ 因為即其實喺今次彈劾個程序開始咧，就係將成個參議院咧就100個議員咧就 簡單啲嚟講，就變咗個好似個陪審團咁樣。 嗯。 咁喺開始之前咧，其實就個議長啦嚇，都出咗好多啲規則咧，提醒啲議員咧，其實佢哋係要做啲乜，唔好做啲乜咁樣。嗱，呢個我哋轉頭再講啊。佢嗰啲規則係點樣得意法？ 嗯。 咁但係喺呢個之前咧，其實個議會個傳統咧，都已經累積咗好多啲所謂係議會裡面嘅禮儀啊咁樣。 嗯，一定 啦。係啊，個參議院裏面咧，其實從來咧都淨係提供水嘅啫。 嗯， 即係大家都見慣咗咧，啲議員即係台面上都要飲嘢咧，其實係一杯清水嚟嘅。 嗯， 咁但係今次咧就有一個議員咧，就係攞咗杯奶嚟飲啊！ 嗯， 大家就覺得誒好得意啊，原來可以飲奶嘅咩咁樣？ 係、哦、真係合規格嘅。 是啊，原來即係呢一個即係攞咗杯奶嚟飲嘅議員咧，就叫做Tom Cotton 啦。 嗯， 佢真係熟讀議會規則嘅。原來1966年咧，就即係幾十年前已經有另一個議員咧，就舉個手嘅，就問當時嘅議長咧，佢可唔可以攞杯奶，即係一杯大嘅奶啊嚇 ，tall glass of milk 嘅，佢就話：我哋做乜咧？我當午餐食嘅啦。 嗯。 咁個議長咧就係、是批准咗嘅，咁就1966年開始嘅啦。咁一路落嚟咧，其實就除咗嗰次之外，都冇乜人係試過咁樣攞奶飲嘅啦。咁但係即係喺個議會裏面飲水咧，都唔係冇得揀嘅。 嗯， 你就可以揀係有氣嘅水或者杯清水。 嗯， 但係啊，汽水啊、咖啡啊。在香港可能奶茶那些就對不住了 就沒有了 就可以帶進去 了、嗯、即是可以選奶或者是選水兩種的只是 水呢就大會提供的、 嗯、 奶呢就麻煩你自己自備 了、哦、 即是職員可以幫你斟入來但是呢、哦、你要給回錢的你自己買的、嗯、 是但是呢即是這一種就是關於飲品上面的一些規定了相信應該都還會有其他的規則是不是 有啊、其實美國議會嗰啲所謂議事規則咧，就好早已經係有寫落嚟噶啦。當然好多都係傳統一路累積嘅。係、 嗯。 咁即係做呢件事開始嘅人咧，就係、是、Thomas Jefferson 啊、嗯。 我哋除咗講佢嗰啲即係點樣立憲啊之外咧，啊佢係美國第三任總統嚟嘅，1801年上任。咁、 嗯、 就上任之前佢係副總統，副總統咧就負責。是主持個議會的會議啦。咁、佢當時唔知係咪即係坐喺度比較得閒啲，就寫咗好多規則嘅，其中包括咧就唔俾啲議員開會嘅時候睇報紙啦。講嘢嘅時候咧，我哋而家都沿用緊嘅，即係你唔可以係批評其他議員，唔可以批評其他州份，亦、都唔可以咧係估即係人哋。發言嗰個動機，咁呢啲其他議會好多都有跟到落去。嗱，講翻轉頭啦，今次咧呢一個彈劾嘅審判啦、啊、就嗰啲規則係有啲乜嘢咧？咁其中咧就一個都幾辣嘅，就係、是、開會期間咧，啲議員應該坐喺張凳上高。 嗯，但係講緊開會期間係點先？即係所有無論你開幾耐，都只能夠係 pat pat 墊住凳咁樣啊？ 冇錯啊，理論上咁啊，所以第一次咧都幾係嘅，佢哋下晝開始一開到凌晨2點鐘啊！ 哇，即係8個鐘咁樣嘅會議喎、 啊。係啊，咁即係其中個即係啲議員要舉手話，即係放食飯咧都提出嚟咧，就係、是、提出嚟半個鐘頭嘅啫。 嗯， 好啦，咁除咗要長時間坐喺張凳上高啦，你坐喺度還坐喺度，連同隔離位傾偈都唔俾。 嗯， 咁就更加唔可以將手機或者平板電腦咧。是帶入去，即擺喺台上嗰度唔得啦。 係，但係袋住得唔得咧？ 袋住可能你唔響冇人知啦。 係咯，而家呢個年代好難想像手機唔更新、哦。 因為佢哋咧係覺得今次係其實一個好，即係一個好嚴肅嘅程序嚟嘅、 嗯， 你要彈劾由民主選舉出嚟嘅總統喎。 係 嚇、啊，即係如果係即係分分鐘。當然睇你係唔會啦，就可以導致呢個總統係落台嘅噃，就呢一個程序。咁所以佢哋即係覺得係應該比較謹慎同埋嚴肅一啲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今次咧，即係雖然話你唔準睇報紙啊，乜都唔準啦嚇。咁、但係咧，即係啲記者咧，亦都睇到咧，係有個議員咧喺佢自己本記事簿度咧，就成日揭揭下啦。 好似寫緊嘢咁樣，好、專心啦、啊。原來睇真啲咧，佢係夾咗份報紙嘅填字遊戲喺度做緊。 喂，其實咧呢啲規則咧真係好難咧，可以完全無孔不入咁樣咧，每一個範疇都講得咁仔細喎、即係你話今次我擺個 crossword puzzle 落去做嘅話，咁我都冇寫話唔可以。 其實就唔應該嘅、但係咧就有啲嘢真係人之常情啦，係嘛？咁耐即係咁長嘅程序。咁仲有一個無可避免嘅咧，就係、啲議員瞌眼瞓啦。 係咯， 咁就真係有個議員瞌著咗。咁、就大家睇到啦，隔離位就都幾關心佢嘅，即係撞咗佢幾次。 但又唔可以講嘢，又唔可以叫醒佢。 咁之後咧，事後呢位瞌眼瞓嘅議員咧就解釋咗：唔係啊，我其實係好專心聽緊嘅，即、只不過係閉目好留神嘅咁樣。咁但係咧，啲媒介就笑佢啦，因為。唔可以啲媒介唔可以自己直接係影嘅，就只可以用咧係大會提供嘅片段啦。咁大會嗰、那個出嚟嘅轉播咧，當然就唔會影呢啲議員嘅尷尬樣噶啦。咁、但係咧就佢哋就揾咗啲素描師咧，就畫個議會裏面嘅情況。咁、就亦都有將呢個瞌眼瞓嘅議員咧就描繪咗出嚟。咁大家都話：，唔係你話閉目養神、留心聽，連個幫你掃描的人都可以畫了出來的，你的睡的時間應該有那麼上下的 了。哎呀，真的有很多的東西就不需要規則列明，大家都知道要自律的。剛才的規則聽起來都幾像學校的規矩，其實 可能還嚴一點。 對咯對咯，不過、即我覺得隨著時代的進步，或者有些規則都應該可以適當地調節一下的。譬如你說平板電腦，規管了它拿來擺上台的用途，如果我攞嚟做下速記啊，或者做下 research， 咁可能都可以噶嘛。 但系就即系理论上又要同系开紧会，即系今次弹劾有关噶啦，即系做你任何嘢都。 当然啦。 咁就正话讲到杯奶啦，其实今次喺美国咧都有一个比较拉阔咗嚟睇嘅讨论啊。 点解啊？ 最快咧就系因为啲原来即系唔系因为呢件事我都冇留意到。喺美国佢哋奶类产品咧，其实即系真真正正。即係農場出產嗰啲奶類產品就走緊下坡。就算佢哋最大嘅一間即呢啲牛奶生產商咧，喺去年十一月啦，都申請咗破產啦。即係個生意一來就係、即係大家嗰啲飲食習慣有啲變咗啦。以前就覺得飲牛奶好似好健康咁樣，而家調翻轉頭，好多人講話未必咁健康喎。就仲有咧，就係、你要同好多第二啲產品競爭啊嘛。係咪而家？即係你喺超市可以揀嘅飲品咧，五顏六色乜都有，係咪？ 就算係奶類啊，講到係奶類都有分好多個品種噶嘛。 係啊，又有大豆奶啊、燕麥奶啊、杏仁奶好多咁樣。咁就係、正正因為咁樣啦。今次即係呢杯奶咧，就令到啲農場啦就提出咗咧，就即係等大家都關心一下，趁呢個機會咧。 咁又幾好喎、啊！即係順勢可以帶出埋呢個牛奶嘅宣傳啦。即係原來大家都忽略咗呢一個飲品咁耐啦，今次係咪可以當係一個嘅曲線嘅宣傳咧？等大家關注翻呢個飲品咧。 其中佢哋一個焦點咧，就係喺國會裏面咧，係討論有一個法律草案啊。個草案咧就係、我再提到嗰啲係植物提煉出嚟嘅奶咧。而家個行業咧就要求咧，以後唔准用奶呢個字。 哦，即係唔可以叫佢做奶。 係啊，你大豆水、大豆乜都好啦，你都唔知叫做大豆流。大豆奶，佢哋就話奶咧就只可以用翻喺譬如真係喺農場出嚟牛奶啊嗰啲咁樣嘅奶，先至可以用奶 milk 呢個字。 咁啊，唔知道系好定系唔好啦。不过我觉得亦都系而家时代越嚟越进步啦，分分钟之后研发出嚟嘅饮品咧系会越嚟越多啦。咁啊，到底传统嘅嘢系咪值得要去保留或者要去推广咧？咁呢一个都系大家可以有一个反思嘅机会嚟嘅。咁啊，今次讲住咁多先啦 ，Andy。 好 ，OK， 拜拜。 好，拜拜。 晨光大学。 嘉欣今天开心喝得多了酒，借故发泄你见我不够，无权利对好友有太多要求。不应摊开心声我都开了口，你那抱歉语气相当亲厚，善意的 拒绝我转身走，没有身份妒忌是我打搅着你，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电要死，凭何苦天怨地，其实未动摇你，连幻想都感到惭愧与卑鄙。信我只好强忍，怪也怪你笑脸太吸引，尤其坐到很近令我更敏感，一分幽笑怎么始终不够狠，每次听见你那关心口吻，被你糟蹋亦有满足感，为亦显得拘谨，反应也不敢，或者呕心沥血令你更反感，没有身份妒忌是我打搅着你， 一首歌曲是来自胡鸿钧没身份妒忌， 要死便要死，凭何 出边啊，十二度嘅气温啊，冻冻地咁啊，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 NBA 篮球明星高比拜仁乘坐的私人直升机意外在洛杉矶卡拉巴萨斯撞山起火，并且焚毁，并且是坠毁。洛杉矶县警方证实，机上当时一共九人，八名乘客和机师全部遇难。报道说高比拜仁在意外中死亡，终年41岁，同他同行的13岁女儿吉安娜亦都在意外中身亡，而高比的妻子并不在机上。美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大约9点半，据报当时天气有雾令到意外发生。高比拜仁生于美国费城，96年首次在 NBA 出赛，在效力洛杉矶湖人20年的职业生涯中协助球队五夺 NBA 总冠军，曾经18次入选 NBA 全明星赛，他在2016年退役。政府宣布由今日凌晨零时开始，除了香港居民之外，所有湖北省的居民以及任何过去14日到过湖北省的人士将不获准入境香港，直至另行通知，以减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进入香港的机会。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全线全面封关一定是最稳妥和安全。现时政府的做法比起不作任何阻截入境的措施已经较为好少少。不过他指出，在今个月一号至今，相信有不少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的人士已经入境香港，当中部分人过去几日病发，并且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希望特区政府跟进。为了配合政府提升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至到紧急级别，康文署由今日起关闭全港所有体育馆的儿童游戏室、香港中央图书馆的玩具图书馆、儿童多媒体资料室、香港文化博物馆内的儿童探知馆，以及香港科学馆的儿童天地，直至另行通知。康文署亦都已经暂停开放辖下两个度假营作康乐用途，以用作检疫中心，隔离同患者有紧密接触的人。署方会密切留意情况，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加强预防措施。警方在旺角深夜施放催泪弹，驱散聚集的人群。 凌晨零时左右，防暴警员在布兰街施放催泪弹，聚集人群散去，现场有小贩当主不息，由义务急救人员协助。旺角晚上继续有人在朗豪坊一带聚集，至到晚上十一点，多名防暴警员在亚街路街、砵兰街交界举起黑旗，要求在场人士散去。其后防暴警员在砵兰街一带制服至少两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十七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寒冷，中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系十一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大年初三早晨，小白 早晨啊， 早晨啊！喂，过去嗰几日咧，其实落雨都落得几劲下， 系寻日先至系， 哇！ 系咪寻日啊？ 例 好似系前日就系、是、 大年初一啊！ 大年初一开始黄昏嘅时候，冇啦落雨， 哇！佢仲要落得好夸 张。我记得我嗰阵时走咗去跑步啦， 系系， 我见到落大雨喎， 系啊！你成头都湿晒， 成身湿晒，跟住又冻啦，无啦跌到落，你出去跑步嘅时候都成廿度， 系啊！真系要 跟住跑完之后翻去揼完雨，发觉原来得翻14度。 是啊，所以真系小心保重身体， 哎、 快啲翻屋企。不过你有时跑到半蹲坑咧，又冇车搭，或者去到某一啲位咧，你焗住要跑埋先翻到屋企咯。 系啊，所以就跑埋佢啦，唉，唔紧要啦。反正跑紧步嘅人系好热嘅，都 OK。 系希望你而家冇事就 OK 啦， 冇事。听众听我把声蒙蒙地，因为戴住个口罩。 系啦、啊，喂，咁但系咧，真系要同个上天讲咧，唔系好公平啊。 点解？ 大年初一好多朋友都洗咗车噶嘛， 哦，系， 跟住 年廿八洗 邋 遢嗰阵时候 就洗咗车， 系啦，跟住咧就哇落场大雨咁样，乜嘢都又冲走晒咁样， 系咪话初一、初二、初三唔可以洗车噶？ 通常都唔會嘅，唔會洗車啊！意思係即係叫做過年之前就執整好曬自己啊嘛，哦、即係無論架車都係啦。咁、哦、所以咧，嗰啲洗車屋咧都勁排隊啦，仲、要加衫啊！你知唔知道？ 即係 平時 三倍啊？ 係啊，百幾蚊洗一架車咁樣。 而家三百幾蚊洗一架車？ 三百蚊到啦，三百蚊年級層啦，係啦，咁都幾貴啊！其實 係咯，都幾貴。 不過算啦， 自己洗咯， 一年大掃除一次。唔係咁，佢又幫你懶係吸下個內籠啊，又話咩咩細菌，你知依家啲病菌好勁噶啦，咁佢有嗰啲納米咩清潔乜鬼嘢咁樣，你聽完之後覺得唉好啦，搞搞佢啦，因為你都係想為屋企人著想噶嘛，你知道一樣嘢就係咁架車。車廂清潔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嚟嘅。 係啊，係啊，都係。 係咁啊，除咗近期咧就係講衞生、講清潔啊，今日咧繼續啊講下咧職業安全健康嘅。咁啊，繼續有咧晨光職安第一線啊，即刻聽下今日啊呢個廣播劇又教大家啲乜嘢職安健嘅小貼士啊！ 職業安全健康局香港電台第二台全力推動晨光職安第一線。 阿祖啊，下昼咧有一批货到啊，都几多噶，有成60箱噶。我谂咧要摆喺 B 区，你一阵间帮我过去望多次，睇下够唔够地方摆啊。唔该晒。 咁梗系冇问题啦。嗱，我执埋嗰啲文件咧，就会过去 check 下噶啦。 阿祖啊，今日咩事啊？你好似好开心咁嘅。 我差唔多啫，冇乜嘢啊，系咩？ 哎呦，何主任啊，我知阿祖咧点解咁高兴啦、 啊？点解啊？ 佢前排咧上咗个安全使用货车尾板嘅课程啊嘛，系咪？啊，今日咧就有咁大批嘅货嚟到，佢咪可以大显身手咯？ 哦，原来系咁。 我上完堂之后啊，今日都系我第一次啊，可以用到呢个货车尾板咋？ 阿祖啊，你上堂咧都一段时间啦，仲记唔记得啲安全守则噶？ 梗系记得啦，货车尾板咧就系物流货运业常见嘅辅助设备，操作尾板啊睇起上嚟好似好简单咋，但系如果工友咧唔正確咁使用，又或者尾板系处于唔安全嘅操作状态，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过去咧都曾经发生过一啲涉及货车尾板嘅意外，造成严重嘅伤亡，例子包括有咧工友嘅头部意外地被正喺度合上嘅尾板夹住咁啊，所以咧操作货车尾板嘅时候啊，一定要时刻严格遵守住安全守则，避免意外发生噶。 系啊，工友咧要预防操作啊货车尾板嘅时候咧发生意外啊嘛，所以咧从几方面咧去做控制嘅措施嘅，包括啊就系啊工程控制啦、行政控制啦，啊仲有咧同埋工友啊操作尾板嘅时间咧需要注意嘅安全事项。阿祖啊，考下你啦、 哦。好啊， 乜嘢为之工程控制措施咧？ 由最基本开始咯，根据住劳工处嘅预防被货车尾板夹伤的安全指引，货车尾板嘅设计、构造同埋安装都要咧符合英国欧盟标准 BSEN1756-1，又或者系其他等同国家或者系国际嘅标准噶。 咁双手控制装置有啲咩安全指引先？ 双手控制装置咧就要符合住英国欧盟标准 BSEN574，又或者系其他等同嘅国家或者国际标准。当操作货车尾板嘅时候啊，如果松开其中一个操控器嘅启动按钮，尾板咧应该会即时停止运作噶。另外，两个启动按钮嘅边缘咧应该要相距唔少于260毫米，而双手控制装置咧应该安装喺中线距离货车尾部300至600毫米嘅位置。双手控制装置咧只可以由货车尾板嘅生产商又或者系代理商去安装、改动、修改、保养同埋维修噶， 系啦，除咗咧就系有啊双手控制装置啊，仲有乜嘢装置可以提醒工友小心咧啊，避免被呢个货车尾板夹伤啊？ 啊，咁你要有咧呢个蜂鸣器同埋闪灯嘅视听信号装置啦，另外咧仲有尾板嘅上锁装置、脚部防护装置同埋触角式装置。 你知唔知咧每种装置咧有啲咩用途啊？ 哦，咁梗係知啦。嗱，有效嘅上锁装置咧，可以防止货车尾板意外被打开， 而腳部防護裝置就能夠防止工友在貨車尾板上升嗰陣時咧，俾尾板同埋車斗之間嘅空隙夾傷只腳噶。而喺車尾嘅車身又或者係尾板安裝有效嘅觸覺式裝置咧，當裝置感應到有任何人嘅身體部分進入尾板嘅夾口危險區域嘅時候，就會立即停止尾板運作，以免夾傷任何人噶。 哦，主任啊，睇嚟咧啊，佢真係啊，讀熟曬個操作貨車尾板嘅安全守則喎。 嗱，話咗噶啦，係你哋唔信我啫嘛。嗱，對於行政控制措施我都好熟噶喎， 我都好熟嘅。货车尾板和相关的安全装置需要定期检查，还要妥善保养，以确保安全和有效运作。而有关的记录，承办商又或者主管就一定要好好保存，以备查阅。 主管呢还要为工友、尾板操作员和货车司机设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显眼位置呢还要张贴警告告示来提醒工友的。咁当然啦，仲要为工友提供所需要嘅安全资料、指导、训练同埋监督添。 主管要做嘅嘢你都咁清楚，咁工友应该做嘅嘢你一定知啦。 工友咧最基本要做四件事嘅。嗱，第一咧喺操作尾板嘅过程之中，工友咧唔可以走近尾板同埋车尾之间嘅闭合夹口。第二，如果工友需要检查货车嘅车斗，喺过程之中，尾板系需要保持喺完全打开同埋静止嘅状态噶。第三，装卸或者检查货物嘅工友、尾板操作员同埋货车司机咧，要时刻保持有效沟通。而第四，如果发现尾板又或者系安全装置有故障，就要立即停止工作，同埋要向主管汇报噶。 喂，我系。今日下午嘛，哦，是啊，那冇办法啦，你再通知我啊。唔该晒。阿祖啊，啲货呢今日嚟唔到啊，可能要改下星期啊。 吓，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放假喎。 哎呀，你同货车尾板无缘啊，阿祖啊，哎呀，再等下次啦。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支持，寻觅最亲，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早晨，大年初三7:45啊，今日咧大年初三啊，头先咧都派利是俾你两位嘅公子。 系啊， 咁啊，我对拍档都几好嘅。今日咧国际新视野咧送个靓女俾你睇啊吓。喂，這個呢个劲被誉为整个台湾、啊、最靓的交通旅景、啊、就算你被這一位 Madam 去、叫做抄牌又好啊佛又好呢 都抵，又觉得 是啊 甜在心头， 真是你看看他的样子先、啊、在桃园区的、啊、這個最美的旅景、哦、好老实讲你说靓到好似成个 artist 咁样，未至于。不过佢真系一个靓女。 唔系啊，佢都靓过某啲，靓过好多 artist 啊。 系啊，佢系嘅。咁所以咧，嗱，大年初三， 其实佢头先有一张相咧，即系向上望嗰张相咧，嗰、那个轮廓嗰度有少少似广末凉子喎。 系啦，我都觉得，但系咧块面瘦啲版嘅广末凉子啦。嗱，呢一个咧女警咧，咁当然啦，佢咁靓啦，皆会俾人起底啦。咁啊，佢叫做咧林尤怡啊，系啦，咁啊， 尤怡啊， 系啊， 咁样写噶，比较复杂啲台湾嗰啲文艺啲， 睇唔到我副眼镜好蒙嘅，因为 唔紧要，你戴咗口罩，咁我转个头俾你睇，你睇到个样子就得噶，字唔紧要噶，你都系睇图片，我都知道，系啦，咁啊就据了解咧，呢一位嘅小姐咧就系、是、成为交通警之前咧，曾经系一个咧真系 model 嚟嘅，咁喺社交平台咧， 咦，做 model 会做下去做交通警察嘅咧，我 可能想实干啲咯，务实一啲咯，咁、哦、你做。交通警始终可能有啲正义感咧、 嗯， 有啲正义感嘅人就会做下警察咁样啦吓，咁啊，喺社交平台咧就拥有咧过万嘅粉丝嘅，咁咧有更加多网民就话咯，哇，见到咧，林小姐 Madam Lam 咧抄牌嘅话咧，真系就算抄多几张啊！啊，心情也欢喜啊，咁样类似系咁样咯。咁啊， 如果抄还抄， 系 如果你觉得系，即系我自己觉得啦， 系 俾佢抄咗嘅话咧，即系我都起码睇住佢抄啊。 系啊，你 都有得睇。第一睇住 望下靓女啊， 第二睇下问下佢可唔可以影张相啊。 系啊，系可以嘅，都好嘅。咁样 好过净系抄咗，我点知嗰个系边个抄啊？可能系个阿叔抄我嘅咧。 系啊，咁唔知嘅，咁有阵时 大反差、啊， 有啲咩同或者阿 Sir 会入你埋嚟，喂，你头先 cut 双白线咁、啊，当然唔啱啦，咁但系你嗰啲咪会见到啲阿 Sir 咩同嗰啲样咯，咁、嗯、所以哇呢、這个都几好啊吓，咁大家喺科技年代，你可以搜寻下呢个台湾娃娃脸女警交通警啊，咁啊嗱，藉住呢个机会都讲下啦，即系成日话喂传说就话年初一二三咧就唔抄牌嘅。 啊 咁梗唔係啦， 唔 係 啊， 我喺年初一咧 中咗啊， 冇，我架車啱啱換大電、 啊， 避過一劫。我見到個樓下咧，哇，幾多車俾人嚟抄牌， 係啊， 係啊， 照抄噶。 咁所以咧， 特別咧嗱，如果有人投訴咧，啲交通警咧就會過嚟抄啦、 啊。 特別係有人投訴， 係啦、啊啊啊，就算冇投訴咧，可能都會抄，因為你真係違規啊嘛。 係啊， 咁大家即係如果可以去拜年嘅時候咧，都將架車泊翻入停車場咧。 有时候会想的很远，许多年后我在人生那一面，眼前每张可爱的脸都会有他们的明天，什么也难免有告别。有时候会有一点倦，实现梦想原来并不是终点，昂首走了好久好远，在世界的尽头撒野，却想念最初的少年。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一旦忘了，唱着每一首歌留住的快乐，有些路用力走着，有些伤有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好像人类总在错误中探险，时间考验爱的深浅，想证明什么不会变，改变是永远的不变。 属于周华健的作品，名字叫做《少年少年》，你是不是太年轻了，以为初一二三真是不抄牌，没这样的事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今个早上大年初三嘅今朝 support 到你咧，真系传来一个噩耗啊！喺琴日嘅凌晨传嚟啊，就系伟大嘅 NBA 球员啊，高比拜仁咧离开咗我哋啦。咁当然今日咧要做少少回顾啦，要回顾一下呢位伟大嘅球员，用短短唔够十分钟嘅时间，绝对唔够嘅。咁啊，熟悉 NBA 嘅观众咧都知道啦，高比系一个好胜心好强。毅力过人嘅球员嚟嘅，佢根本唔在乎咧别人点去褒贬佢，佢眼入边咧只有胜利啦，同埋信念。喺二十年嘅篮球生涯入边，带领住湖人队咧攞咗2000年、2001年、2002年、2009年、2010年嘅总冠军，并且喺2008年攞到 MVP， 荣登 NBA 历史得分榜第三位，亦都系唯一一个咧只系效力一队球队嘅 NBA 球员。One life, one team。佢辉煌纪录咧，令到追随佢嘅人咧好多。小弟亦都系其中一个啦，即系记得佢临尾退休嗰一年嘅篮球比赛，我都特登我用咗3日2夜嘅时间飞去 LA。咁有好多朋友都话：，哇，即系阿欧你傻噶？哇，你飞去 LA 要16个钟，飞翻嚟要14个钟，你用3日2夜，其实你留喺 LA 嘅时间得8个钟。我话系啊，因为好值得啊，因为高比凡即系一位我自己好尊重嘅球员，即系你话突然间喺飞机咁样跌咗落嚟，我今朝真系完全接受唔到。我估好多球迷以至好多中意打篮球嘅 NBA 粉丝咧，同我的感觉咧系好一样嘅，亦都好有共鸣。你睇到网络上边咧，全部疯传住都系 member out 啊，即系高比要走嘅一个感謝文啦，以至一啲叫做感性啲嘅文章啦。咁高比咧最瘋狂嗰件事咧，最癲嗰件事咧係乜嘢咧？就係咧佢身體咧受傷嘅次數達到22次，係22次。一個球員啊，如果傷咗22次，佢都繼續喺個球場上邊，佢唔係一個癲佬，佢又係啲乜嘢咧？其中左手傷咗3次，另外肩膊傷咗1次，腰傷咗1次，左膝傷咗3次，右膝傷咗1次，左右小腿各傷1次，右腳攞咧又傷咗4次，左邊腳趾啊傷咗1次，流感1次，病毒感染1次，而且咧佢直接重創嘅籃球生涯嘅咧就係2013年啦，阿基里斯腱跟節。呢、这个咧就系对于篮球员嚟讲咧最紧要嘅一个肌肉嚟嘅，咁但系咧佢不断去练习啦，令到呢一个咧原先啊咁嘅肌肉受损咧，令到佢冇可能再复出啦，但系佢依然可以继续再复出啊，去同大家去继续打波啦。咁你可能会话喂，高比拜仁仲有不断受伤、不断打波，咁好多球员都系咁啦，仲有啲咩疯狂嘅事迹啊？以下落嚟同你快速数多10件啊！高比拜仁咧，佢坚持咧每一日啊都会啊用最多嘅时间留喺球场入边嘅。咁包括系乜嘢咧？嗱，譬如咧进行啊球赛嘅进行期间咧，高比咧每日咧可以做4小时嘅训练啊。暑假嘅时候更加多啦。练习过后咧，高比拜仁会留低啊同唔同嘅球员咧用 1-on-1 嘅形式咧测试啊一啲新嘅球员啊。另外啊，2008年咧，据 NBA 嘅球探报道啊 ，Allen Iverson 啊，即系受众人嘅目光之下嘅表现咧，高比喺镁光灯之前咧，亦都啊系成就系超越过呢个 Allen Iverson 嘅。咁啊，至于咧美国队嘅时候咧，有一次高比咧，朝头早啊4:15啊，即系早过我哋晨光第一次啊，4:15咧一直练到朝头早11点，即系佢又早过晨光开咪。有遲過晨光收咪，其中咧射咗800球啊，都唔肯離開個球場。咁啊，高比拜仁最勁嘅地方係咩咧？最勁嘅地方咧就係佢有一種永遠都唔服輸嘅精神，成日咧都會喺球場入邊咧射出一啲零秒出手嘅壓哨球。你就係睇佢零秒出手嘅壓哨球咧，喺YouTube 嗰度打Kobe 啊，跟住last shot 啊，或者Kobe 嘅最后一射咁样跳射咁样啦，关键射波咁样，超过40球，即系原来有40场比赛以上都系靠佢临尾一战定江山嘅。呢、这、一个咧真系属于 NBA， 除咗米高佐敦，我自己觉得咧喺我哋呢一代嘅球员嚟讲咧最伟大嘅之处啦，咁样。 咁你話喂球場上面偉大，咁球場外面係咩？球場外面我覺得佢更加偉大，因為同一般男人一樣啦，佢都有做錯事，但咧佢又同一般男人一樣啦，做錯事又識得回轉，咁啊翻返去老婆身邊啦，咁啊繼續對佢女女好好啦，繼續管理佢嘅生意業務啦，繼續做好多唔同嘅慈善業務啦，繼續做一啲佢中意做嘅事啦。高比白人除了拿过 NBA 咧，佢仲拿过奥斯卡，奥斯卡的最佳短片《亲爱的篮球》My Dear Basketball 记录了咧佢同篮球咧结下不解的情意结。在当中咧，每一个画面咧都是动人的，每一个画面咧都是感动到咧，万千、上千、上万、上亿计的篮球迷。最后啦，阿欧都揀嚟呢一首作品啦吓，咁啊唔系好多人听过高比白人唱歌，但系周杰伦就有机会咧同高比白人一齐唱歌，有呢首作品《天地一战》。高比希望你继续喺天上边飞女 A jump shoot。 我好得真快 ，J J J 叫叫叫叫 ，J J J J J J J J J 叫 ，Go Go Go B B B B Go Go Go Go Go B Go B Go B。 So you wanna play ball or sing first？ Run run run run run ever。天下无敌，你要记住我的名字，有风格叫做自信。我能唱不能，我看你入手，留下欧子叫做别人懂。就算别人不觉得两不中，那只是一首诗不会懂。我的你不够，你不如别走。反正色的那天你骗我，一生命的车皮怎么忘掉？快一点的哦哦。 名字叫做天地一战啊！愿你喺天上边咧，继续好好嘅睇住 NBA 嘅发展啦吓。咁啊，今日咧大年初三啊，转个头咧，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小白啦、阿 O 啦、鹏仔同埋 Barbie 啊，神光第一线。 是贝利凭住十八岁小将宗师建功，加上对方嘅乌龙波，一度领先两球。不过苏士贝利嘅即神金明斯喺十分钟内连入两球追平。即使红军尾段先后换入沙拿、费明奴等的主力，仍然于无补于事，两队需要重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四至五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寒冷，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新年要带样贺礼送俾人，要全家收到都咁开心嘅，会系乜嘢呢？ 黄金糕啊？ 点解啊？ 黄都金、啊， 怕唔怕？ 加劈蓝莓酱上去咧， 好咩？ 深蓝色啊嘛。 嗱，我系中立嘅，两样沟埋一齐，啱啱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其实在病房见到的东西，有时真的比在电视机见到的节目更加精彩，更加意想不到。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咁至于讲到我自己有赌博不良的行为啦，经过无家者世界杯，一步一步咁去行翻自己一条正确适合自己的路。 I 代表一起参与。 有人话做女人难，做出名的女人就更难，继我话踢足球难，踢女子足球就更难。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大年初三嘅朝早啊，八点零八分，咁啊全日都系吉时嚟噶啦吓。咁啊，虽然咧香港地咧香港人咧今年过一个咧不一样嘅农历新年，大家咧都戴上口罩，就连咧直播室做节目咧都戴上口罩。咁但系咧都唔可以阻止我哋咧要庆祝呢一个嘅新年啊！即系家家咧欢聚嘅嗰种嘅心情嘅， 冇错， 系阻不了嘅。啊，即使系戴住口罩咧，大家都会互相恭喜一番嘅。最紧要咧，除咗系恭喜发财咧，今年咧大家特别咧就要注重呢个身体健康，祝各位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就龙马精神，就身壮力健咧。 我都祝大家咧就系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同埋心想事成，样嘢都顺心顺意。咁啊，戴住个口罩，一条气都好顺啊。 系啊，虽然咧即系更加会注重咧个口腔嘅清洁啦。 系啊， 因为你自己口臭咧。即是你自己晕了，为什么做不到节目？喂，那个直播室晕了，那个主持为什么？可能他口臭到呢， 臭到自己的。 其实真的有没有人想过，当个节目主持呢，我有想过的，即当我们的高层呢下达一个指令，强烈建议大家做节目的时候要戴口罩。即不论咧系主持或者嘉宾，我就谂啦，啊咁一路讲嘢嘅时候咧，我哋啲节目咧闲地咧都做一个钟啊，至长就做四个钟啦， 倾 谈 前冇错啦， 系咪？好啦，佢戴住个口罩，即系嗰个你呼出嚟嘅废气嚟噶，即系你啲二氧化碳呼出嚟吸入啊氧气啊，系咁再吸翻自己嗰啲嘅二氧化碳。即係個濃度雖然咧就唔會話好高，因為話曬咧嗰個口罩咧都會有啲即係透氣嘅地方啦，但係長久以嚟四個鐘頭 即系通宵节目嗰位，哇！佢真系好有机会咧，会因为咁而缺氧瞓着噶。 同埋咧，尤其是咧，因为不停咁讲嘢嘛，我哋嘅岗位 系啊， 咁你嗰啲飞沫咧就即系难免都会沾到个口罩啦。 系啊， 咁 咪湿晒 咯，咪就系咯， 湿透了。可能有个嘴唇嘅嘴型喺个喺个口罩度啊！呢、這个真系苦中作乐啦，我哋吓冇办法啦，做呢一行咧，即系枕住咧，戴住个口罩冇问题嘅。其实即系如果你去街啊，你日常生活啊，即系出去社区嗰度咧走动嘅时候，你戴住口罩冇问题。不过如果咧作为一个广播人咧，我哋不能够静落嚟啊， 系啊， 即系除非我不停播歌， 系啦，而唔讲嘢， 系啦，我可唔可以做到咁样咧？其实我谂咧，即系最终咧，去到一个极致嘅地步咧，就最多系咁嘅啫，就系、是、不停就系、是、播歌播嘢，就中间唔讲嘢，想讲嘢嘅时候净系报现时嘅室外气温系几多， 或者报时， 系、啦，咁好啦，而家系呢个适当嘅时候啦吓、 啊， 直播室咧就有彭仔啦，同埋有 Barbie 喺度为你主持晨光第一线，讲下今日嘅天气状况先。 嗱，今日咧大致多云嘅，早上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咁啊初时离岸咧间中系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寒冷，本周中期咧系渐转天晴干燥。 咁至于呢一个嘅展望方面呢，都系讲咗啦，就会系天晴同埋干燥吓。咁、其实依家呢都几冻下，得12度嘅低温啦，相对湿度呢 71%。另外要注意有两个警告出现咗啦，一个呢就黄色火灾危险警告，表示呢火灾危险性都颇高啦。另外呢就哇好耐都冇见过佢啦。寒冷天气警告呢就再次出现啦，寒冷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咁喺呢一个嘅大年初三嘅朝早呢，咁我哋今天啦同埋明天啦都系两日公众假期啦，咁所以呢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当中呢，内容上都会有一啲微调嘅。咁包括咗呢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啦，同埋财经 O2O 啊。系嘛，才子欧咧，系啊，才子欧咧，个环节咧都会咧系暂停嘅，因为咧我哋啲财金达人咧要放假嘛，系咪？咁取而代之咧就会有啲音乐啦，同埋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嘅传统嘅，传统流传落嚟咧，晨光第一线咧过年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个晨光拜年团嘅。咁但系今次我哋嘅安排咧就唔系话去到啲听众嘅屋企啦。哇，阿 Barbie 啊， 嗯。 真系好彩，我哋冇喺屋企， 我都系咁觉得 啊！又真系神推鬼拱，我哋又真系冇去定咗屋企。今年我哋又谂到咧，去另外一啲嘅地方，就去啲小商店嗰度同大家打气啦，洗下钱啦，刺激下消费咁嘅。啊，不如预告下今日大年初三会去边咧？嗬， 今日咧就即系梗系大年初三要去嗰个地方啦、不过我哋就应该唔会入去嘅，我哋就喺车公庙嘅出边。 系啦，咁因为车公庙外咧都有一个球场咁大嘅位置咧，就整咗好多啲摊档喺度嘅。咁预备俾啲善信咧去拜神嘅同时，亦都可以买下风车啊，买下一啲嘅祈福嘅用品啊咁嘅。咁所以今朝早咧。正话咧，即系黯然神伤嘅阿 O 咧吓，因为佢嘅偶像离世咧，都明白嘅，系好令人觉得可惜嘅，咁啊心伤嘅。咁但系咧，佢都咧即刻咧收拾心情咧，就即刻去到呢一个嘅车公庙啦。即系正话，依家一收咗麦咧，佢就准备去车公庙嗰度汇合咧，就喺附近居住嘅我哋嘅监制阿 Vincent 咧，就会一齐咧，第一阵咧同我哋讲下。在这个晨光拜年团去到车公庙一带那里呢，就跟啲小摊档的档主呢就倾下计啦，兼且呢就拜个年啦，以及呢就洗下钱啦，咁样。好啦，咁如果依家呢八点零钟嘅时间呢，喺呢个车公庙外嘅小摊档嘅档主呢，你哋听住收音机嘅话呢，即係我都会鼓励你哋 开大声啲。 冇错，咁到时呢即係吸唔吸引到阿 O 呢过嚟你嗰个档口嗰度，记住係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喎。如果你是听紧第二啲台咧， 系冇用噶。 系啊，我哋会行远啲添噶。咁就阿 O 咧会带咗啲银两去嗰度咧，就买嘢。 冇错啦。 啊，咁希望帮大家咧，就旺一旺场咁嘅。啊，希望到时咧就可以同啲档主倾下偈咁样啦。我哋嘅晨光拜年团，阿 O 咧会出动噶啦。 咁今日年初三啊嘛，我都拣啲歌咧系配合下嘅。 好， 估唔估到点样配合法？ 闹交唔系啩？ 都系搵个三字做开头啫。有呢一首林忆莲嘅《三更夜半》。呢个林忆莲嘅三更夜半之后，我哋有三个朋友出嚟嘅， 系啊， 有林子祥、刘天兰同思思，都系三人行。 童年时逢开窗，便会望见会飞大象，但你嘛为何我这样失常？耳旁人仍痴痴。长路加 流水般，就以十八雨声做伴，没有别人来我心内敲门，而旁人从不知，亦冷静听我心内事，但我仍能寻到解门锁匙。星与月儿共我，常在晚空内漫游，笑着喊着结伴携手，空中观望地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从前傻头小子，现已大个，更深更事，但已练成能往心内奔驰，而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以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只是旁观。心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分担心内石头。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通常咧听呢一个三人行咧，都系咧听得咧半愣坑咁样嘅， 系啊， 硬系咧听唔晒咧啲三位朋友咧逐一出场咁样，咁啊终于咧喺今朝早上呢一个嘅年初三嘅朝早咧，可以喺晨光第一线咧，播呢个竹板啦。咁啊，既然咧今天咧其实就初三咧，有啲朋友咧都仲系放紧假嘅，咁当然有好多服务性行业嘅一啲嘅工作嘅单位啦，以至到啲工友啦，又或者系好似我哋咁啊传媒界嘅朋友咧，就继续咧紧守岗位啦。咁啊，但系有啲即系叫做信传统嘅相信习俗嘅嗰啲朋友嚟讲咧，就会觉得咧。初三未必是好日开工啊。咁有啲相信呢，即係可能过多几天啊，初七呢先好日咁。咁向来都系㗎啦。如果呢你深信呢边一日系好日开工嗰啲呢，咁但你又要即係返回你嘅工作间又或者系工作单位嗰度服务嘅话呢，那个心情呢都会系不一样嘅。所以我今日返嚟系玩嘅。我今日唔系开工，我翻嚟玩啫嘛，即系咁样咯。阿芭比啦， 我都翻嚟玩啫咋。 咁啊，叫多人入嚟玩啦，小白。 早晨啊，彭爷爷，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祝你步步高升。 好啊，咁如果我步步高升，你啊弊啦。 点解啊？ 咁我照顾唔到你噶啦。 你繼續可以在遠方那裡看著我和照顧我的。 不要說這些東西，最重要是身體健康。你兩位就跟阿歐有些不同的，因為你兩位就有小朋友，所以彭爺爺是有利是給小朋友的。好了， 現場咧派利是嚇。咁咧，阿小白有兩個細路，細路仔就最緊要咧就係、是。听正乖伶俐啦，身体健康啦，快高长大啦， 系，好啦，我哋都系祝阿彭爷爷身体健康啊，今年最紧要啊， 好啊，嗱，咁阿芭比咧个女咧就又系精灵活泼啊，越嚟越可爱，读书又聪明咁啦， 我都代我个女咧祝阿彭爷爷咧身体健康啊，想嗰样有嗰样啊， 唉，大家咁话啦吓，咁啊，我见阿小白你即系。接咗更之后，即系芭比同我接咗更之后，好似好闷， 系啊， 应该喺度玩手机。咁啊，不如一齐做下节目好过啦。嗱，跟住呢首歌咧，啱啊！我特登见到你咧，都要拣呢一只。 系咩歌啊？ 系呢只歌咧，系同呢一个今日初三都有啲关系嘅。睇下你有冇听过呢只歌啊？ 好熟、啊。 今日初三系咩啊？ 赤口 系啊，赤的疑惑 哦，系啊， 山口百惠嘅版本点讲啊？日文 有冇事？冇嘢。 私のせいなら許し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をこんなに苦しめたことを私の。これきり忘れて明るい彼方を歩いてほしい枯葉が一つずつこぼれるたびに悲しいお別れ近づいてます泣いたり笑ったり喧嘩をしたり 嗰幾句嘢得得阿小白翻譯先翻先知啊！啊，唔係喎 ，Bobby 你都可能識知喎、 啊。我唔知道，我就係知只歌叫《赤的疑惑》 好啦，八點半啊，聽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 NBA 球星高比拜仁乘坐的私人直升机坠毁身亡，终年41岁，同行包括高比13岁的女儿吉安娜、机师在内的8人全部遇难。 曾经同高比喺效力洛杉矶湖人时共事嘅奥尼尔喺社交网站表示哀悼，话冇任何说话可以表达自己痛苦同埋悲伤，形容失去高比等于失去自己嘅兄弟伴侣一样。NBA 球星米高佐敦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对事件感到震惊，形容高比好像自己的弟弟，亦都是激烈的竞争对手，赞扬高比是 NBA 史上最伟大和最具创造力的球员。内地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增加至超过2300宗，80人死亡。人民日报报道，为了坚决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扩散，武汉市61间发热门诊全面实行24小时接诊，并且分三批征用24间综合医院作为临时改造专门收治发热病人的医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网站说，正是前往北京协助应对疫情，并且加强世卫和中国的伙伴关系，对疫情的爆发提供进一步保护。内地即日起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广东省强制民众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汕头市政府一度宣布今日起禁止车辆、船只以及人员进入汕头市，但是后来撤回封城令。北京全市大中小学以及幼稚园延迟开学，又表明不会封城。政府宣布由今日凌晨零时开始，除了香港居民之外，所有湖北省居民以及任何过去14日到过湖北省的人士将不获准入境香港，直至另行通知，以减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进入香港的机会。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全线全面封关一定是最稳妥和安全。现时政府的做法比起不作任何阻截入境措施已经较为好少少。不过他指出，在今个月一号至今，相信有不少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的人士已经入境香港，当中部分人过去几日病发，并且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希望特区政府跟进。警方在旺角深夜施放催泪弹，驱散聚集的人群。凌晨零时左右，防暴警员在砵兰街施放催泪弹，聚集人群散去，现场有小贩档主不适，由义务急救人员协助。旺角昨日晚上继续有人在朗豪坊一带聚集，至到晚上11点，多名防暴警员在亚街老街、砵兰街交界举起黑旗，要求在场人士散去。其后防暴警员在砵兰街一带制服至少两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寒冷，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林奕康。每间社企都有自己的故事。在百年文化旅馆，访客可以了解保育，同时体验活化历史建筑。提倡公平贸易的咖啡室，令地球另一边的人都可以受惠。小小的手工人工作室，可以将不同族裔连在一起。社企的故事和理念，一直在我们生活之中。社企故事动人，理念代代传新。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英伦二人的殿堂级组合 Patchwork Boys 和著名音乐人 Stuart Price 的合作已经来到第三张唱片，都是最终回，里面有这首新歌 Monkey Business。 Monkey Business. 个音乐上面咧，两位朋友都系不断咁求变啊 ！Chris Lowe 再加埋 Neil Tennant， 有呢一个 Pet Shop Boys 嘅二人组合啊，新歌 Monkey Business 新入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九位啊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咧，大年初三啊，星期一嘅朝早八点三十七分，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呢一刻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再加上阿芭比林慧同埋小白白元浩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虽然今日咧大年初三咧，即系出版嘅报纸咧，本地嘅中文报章咧，都唔系齐齐整整咁噶啦吓，都系得嗰几份系出报纸嘅啫。咁但系都有一啲新闻咧，值得大家关注，尤其是咧啲疫症嘅问题啊。好，先嚟睇下明报。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系讲到咧，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集港，寻日再增加三宗系确诊个案，即系累计个案咧增加去到八宗啦。其中咧一人，就是日前在屯門醫院確診的內地女人，她的丈夫。另外呢，兩個人呢就是47歲的男子和68歲居於深圳的女子。連日有意見要求封關，香港政府昨日宣布是限制湖北省居民或者過去14日曾經到過湖北的人呢，是禁止他們入境。据悉咧，就靠入境处官员把关嘅啫。专家袁国勇表示啊，本港或者面对排山倒海嘅疫症，粗略估计一半患者咧系隐形病人，相信有隐形病人咧系潜伏社区播毒，咁而病毒传播力强如普通感冒。呼吁全民戴口罩同埋咧勤洗手嘅。咁香港政府寻晚十点半就发新闻稿宣布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寻日召开啊督导委员会暨指挥中心会议，因应湖北省疫情越趋严峻，加上专家表示隐性病人大大增加防疫难度。由今日零时零分开始，就所有湖北省居民以及任何去过14日到在过去任何过去14日到过湖北省的人，将不获进入这个香港境。咁香港居民除外啦，直至到另行通知为止咁讲嘅。咁呢个咧嚟自今天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睇一睇咧明报嘅头条啦，咁亦都讲到咧系抗议管理层玛丽内科咧四护士请病假嘅。新型冠状病毒嘅病情肆虐啦，亦都令到咧本港嘅公营医疗服务百上加斤。有医管局嘅员工咧就组成工会，要求政府回应禁止旅客经中国入境等等嘅诉求，否则咧下周一即系2月3日咧就会发动分阶段嘅罢工啦。咁啊，医管局质素及安全监 总监钟建礼咧就话啦，医管局咧人手非常紧张，甚至系不足嘅。如果有罢工咧，伤害会相当大。企咧医护可以上下一心，佢明白医护咧面对压力好大，会向政府咧系反映诉求嘅。而玛丽医院嘅发言人就话啦，琴日咧嘅中午咧时分咧有4名嘅内科病房嘅护士因为身体不适咧去到急症室求医，分别咧都系各获批病假2天嘅，病房嘅服务咧系维持正常嘅。综合了消息人士称，属呼吸系统专科病房的玛丽医院 B6 病房被征用作隔离病房，不过就指未符合这个负气压的规格，而更换防护衣物的空间只是用布帘间起的土炮方式设在病房的门外。医护人员就担心病毒会经过空气传播而导致院内爆发。如果你曾商讨之后，暂时决定该病房只是用作接收快速测试呈阴性的患者。有该院内的医护科就批评院方在隔离病床的数目上是报大数的。现时正是使用的 A6 隔离病房是爆满，其他被计算在内的7间病房，包括了深切治疗部等等，当中有2间是未准备好接收病人的。实际可以即时使用的病床只得13张，远低于当局统计的90张，真是差很远。院方尚未提出如何去应对大量患者的方案。至于医管局员工阵线昨日就促请医管局回应5大诉求，包括了禁止旅客经由中国入境，提供足够隔离病房和暂停非紧急服务等等。若果未能够回应诉求，工会就拟定2月3号发起5日的罢工，首阶段是会停止非紧急服务的，次阶段动员就 会去罢工，只是提供有限度的紧急服务。看看这个事件的跟进是怎样。这个来自明报的报道。 好，麻烦你 Barbie， 再看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是武汉肺炎疫情不断扩散，香港政府怀疑就希望就在这个改装未入伙的粉岭公屋辉明村作一个隔离的用途。事件揭发当局黑箱作业未有咨询。报章讲到惹来附近居民的一些怒吼，10多名北区区议员亦都联署反对，担心出现就社区播毒的。超过500名的居民啊，寻日就报章形容不分黄定系蓝啊，喺辉明村外抗议堵路，期间村内更加怀疑就被纵火，消防啊到场救火，大批嘅防暴警察就截查居民，拘捕11人，触发大年初二嘅警民冲突。当局话到就会暂停将辉明村作隔离营嘅准备，并且在星期三的时间向北区区议会交代计划噶。今日事件惹来就是辉明村附近的屋苑的居民强烈反响啦。10多名的北区区议员亦都联署反对，担心增加病毒在区内爆发的风险。北区区议会主席罗廷德就指出啊，辉明村附近有7个大型的屋苑、8间中小学以及4间的社区中心，一旦对外爆发的话，咁病毒就会瞬间传遍社区。事前啊，当局亦都未有做好咨询噶，佢直斥政府好离谱。咁报章寻日去到辉明村了解嘅时间啊，现场一度传出有街坊目击嘅，有人已经将床铺同埋毛毡送到就系辉明村嘅多个嘅单位之内，怀疑就系布置隔离营作准备噶。咁另外啊，多区嘅政党寻日去到就政府总部请愿，抗议就政府抗疫不力。咁其中啊，民主党咧促请特区政府就向国务院求助。咁佢哋嘅求助嘅原因系咁样噶，话到咧，希望以解放军营作为隔离中心，令到香港有更大的空间对抗疫情。咁讲， 用解放军营 系 哦，咁如果真系考虑过系值得做嘅，或者系适合做嘅，咁又何妨呢？ 系啦，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啊。 好啦，咁啊，唔该晒小白。跟住落嚟睇星岛日报，星岛日报咧今天嘅内页讲文咧就讲到话，都系基于呢个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嘅疫情持续扩散啦。咁香港政府日前咧就将呢个武汉肺炎嘅应变级别由严重提升至紧急之后，咁啊，本港一啲热门嘅旅游景点包括系海洋公园啦、香港迪士尼乐园啦，寻日咧分别宣布咧系暂停开放嘅，重开日期都系另行通知嘅。咁有唔少嘅旅客咧，寻日朝早啊去到呢一个嘅乐园门口咧，先至发现咧摸门钉嘅， 咁就批评元方未有即时通知旅客啦，处理手法系不可取。咁昂坪360亦都宣布啊，今日开始咧就暂停缆车服务。昂坪市集里面嘅景点啦，东涌以及系昂坪嘅一啲自己营办嘅礼品店啦，以及系360假期嘅导赏团啊，都直至咧另行通知。昂坪市集咧就会系照常开放咁讲嘅。咁而係讲到呢一个疫情持续嘅状况底下，虽然有唔少嘅活动呢纷纷取消，但係马会呢早前表示贺岁赛马今日将会如常举行㗎，不过会减少入场人数以及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卫生防疫。除了赛事活动嘅必要人员之外，马会只係招待8000名在马场餐厅订了位的人士，其他公众人士呢就无法入场观看赛事了。另外入场人士呢需要是量度体温，马会亦都建议入场人士佩戴口罩，而全港场外投注站呢是暂停服务的。哦，咁即係係咪投注即係要有嗰啲本身有個咩户口嗰啲先可以投 啲，係咪咧？嗰啲 啊，應該都係啦嚇，我唔知啊，我啊唔係買慣馬嗰啲，係啦，咁啊即係都總有方法可以參與到咯，同埋你可以睇電視咯。如果咁樣即係話，你入唔到場啊嘛，啊咁啊呢一個係比較論盡一啲嘅，尤其是啲樂園咧，有啲朋友咧即係喺海外嚟嘅，又或者喺遠方嚟嘅，網上已經買咗票啊。然之后去到先知，喂，冇得入场喎，咁啊真系比较论尽一啲嘅。反而咧，寻日同啲朋友咧倾开呢一个乐园关闭啊，连昂坪360咧都暂停服务啊，咁讲起呢个时候咧，反而朋友就觉得，我反而昂坪360冇乜所谓，点解？佢成日都停噶啦，咁样咁样回应， 咁不如话海洋公园停都冇所谓，反正都蚀钱 啊咁样，咁 止蚀啦，止蚀啦， 影响旅客啊嘛，咁呢一个咧就即系啊，我估唔到啲朋友会咁样讲嘢啊。好啦，呢一个就嚟自咧《星岛日报》嘅内页港文嘅报道嚟嘅。 好啦，睇一睇《东方日报》嘅头版头条啦，讲到咧就系车工零签提示啊，天眼灰灰，容官必究。咁啊，适逢琴日咧就系大年初二车工诞啦，新界乡议局咧就按传统到沙田嘅车工庙为本港求签，但系咧就求得一支92签系中签嘅。咁有解签师傅就表示啦，呢支签咧实为中下签，又指咧特首林郑月娥样样唔做，就请英豪。就係修訂呢個逃犯條例，弄至咧滿城風雨咧會有報應。林鄭咧同埋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等等嘅官員咧都需要為社會事件負責。而本港出現疫情咧，雖然未有2003年嘅沙士咁嚴重，不過咧亦都為本港咧帶嚟衝擊。料咧呢個農曆三月咧疫症先至會消失嚇。咁呢一個咧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好，再睇埋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啊嚇。咁啊話到啦。昨日大年初二適逢車公誕，截至到昨日下午的5:30，總共有近30,000人次就是到達沙田的車公廟轉風車和祈福的。不少的市民亦都就許下了身體健康，今天說到武漢肺炎疫情遠離香港的一些新年願望。至於在車公廟外擺檔售賣風車的負責人就表示，今年人流就未見減少，反而就有上升的趨勢。而風車的來貨價亦都係貴到離曬譜，咁啊，但係咧係啦，但係咧就唯有佢哋就係加幾蚊就算數啦嚇。咁啊，好彩咧都未有影響善信嘅消費意欲。咁啊，預計生意額咧啊，佢哋預計生意額會較去年好喎，幾好喎嚇。 咁啊，打一陣我哋神光拜年團阿 O 就去到現場嗰度問下就知啦啊。 係啦，咁啊，其中見到車公廟祈福嘅超過20年嘅杜先生就話到啦。咁啊，購入咗咧就係一個中型嘅風車同埋吊飾，打算咧就係分別啊放喺屋企同埋車嗰度嘅。咁啊，佢亦都指出啊，風車能否轉運啊，視乎個人睇法，自己咧就求一個安心理得。咁啊，希望新嘅一年啊，身體健康，疫情快啲過去，同埋希望咧就社會穩定咁講嘅。 二台通識60秒。 過農曆新年，唔知大家最中意嘅係乜嘢？係可以去拜年鬥利是，亦或係可以食各種嘅賀年食品呢？喺亞洲唔同嘅地方都會過農曆新年，而各地嘅過節食品咧都有唔同嘅特色。 例如韩国就有传统的甜品药果，它以蜂蜜、芝麻油和小麦粉混合，整成钱币的形状，然后油炸而成，有健康就是财富的意思。而越南人呢，就会食用芭蕉叶包成的方形种，材料有糯米、绿豆和猪肉，包得越厚实就代表越吉利。而近年深受香港人喜爱的捞起，就有捞到风山水起的意思，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过年的时候必食的菜式。在一大的碟上面铺满了生鱼片、生菜丝、芹菜丝、萝卜、姜丝等等色彩缤纷的食材，食之前所有人齐齐企起身，拿着筷子捞晒所有的材料，一路捞一路嗌捞起捞起，捞得越高就代表新一年越能步步高升。不过无论食什么地方的贺年菜式都好，记住要节制，如果不是好易肥了都不知道。在这里祝大家新的一年健健康康，笑口常开。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快感觉弥漫思想，发出此信信落本上，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帝一笑。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华梅姐。 各位晨光第一线的听众，大家都新年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系啊，我祝阿华梅姐咧咁啊，新嘅一年啊，越嚟越美艳动人啊！ 多谢， 我就祝华梅姐心想事成，事事顺心啊 ！Thank you 吓，咁好开心啊！喺新一年咧，可以同大家咧喺空气中咧拜年啦，兼且咧即系可以唔使化妆，戴住个口罩。真系得正嚟啊！你哋香港电台真系好啊， 唇膏都唔使搽。 系啊，最紧要咩啊？连上电视都可以唔使化妆、哎，因为戴住口罩咧，搞掂。我睇到啊，你哋港台电视三十一真系好到不得了啊！ 梗系啦，食完菜都唔使撩牙。 哎呀，好好滑稽啊你！哎呀，真系好开心啊！呢、這、一个安排嗱，咁啦，我话梅姐咧，今朝早咧就扮下啲堪舆学家，同大家咧数一数啲啊十二生肖嘅运程，好唔好啊？ 好。 嗱，先嚟咧讲下鼠年啊，鼠年咧今年虽然话犯太岁，系咪啊？但今年咧充满斗志啊！你哋、凡事咧需要话小心谨慎啦、啊，就唔好起争端啊，即系唔好同人嗌杀啊嗰啲啦吓。咁、啊、同时咧，对于合作啊、合股啊、合营啊、合并啊、加盟啊呢啲嘅事宜咧，都要咧审慎考虑、啊，就免得自己咧后悔莫及啊！健康上咧，属鼠嘅朋友咧，系较容易出现小毛病咁。好啦，呢、這个鼠度牛又点啊？属牛嘅朋友，今年咧工作表现出色，有晋升之势，咁啊可以咧去再步步高升喎。啊，又有咧男性嘅贵人扶持啊，望下身边有冇男人吓、啊，好男人。咁、另外呢亦都要好好把握呢啲贵人扶持啦。除此之外呢，今年呢鼠年啊，属牛嘅朋友啦，哇，有吉星相助、 哦，哎呀，逢凶 化吉咁啊，任何困难都迎刃而解、哦。嗱、 哎， 虽然系咁讲，都要努力啊吓，唔可以坐喺度呢手之待兔咁唔得㗎。 好似牛咁勤力係咪要。 係。要话要话吓。好啦，属虎嘅朋友。咁喺呢个鼠年呢就少不免呢会系哇你嘅会破财喎、 哦。哎呀。 有啲破财吓。 咁加上咧家庭同事业方面咧会有转变啊，或者咧会影响你嘅心情吓、啊，导致健康出现问题。嗱、啊，搬屋或者转工咧，呢啲咧都可以有助你化解危机咁讲噶吓。所谓咧一起挡三灾，起系咩啊？喜事啊，即系咧结婚。或者添个钉咧、 哎， 都可以咧，系帮你咧减轻呢个灾害嘅。但系即系添钉呢啲好大件事啊，帮你减咗灾害，跟住落嚟嗰几十年咧，要养嘅吓。 长期投资嚟嘅呢啲系咪？ 都系吓。好啦，属兔嘅朋友又点啊？嗱，属兔嘅朋友呢鼠年咧容易招惹是非同埋口舌之灾，咁、但系好彩咧，你有吉星拱照啊，可以咧化解厄运。咁如果唔想咁嘅，咪讲少啲嘢咯，小心讲说话咯。 点样可以揾到吉星咧？唔知道。 佢本身有嘅、 哦，本身有 的，即系内置 内 置咗嘅吓。好啦，属兔嘅朋友咧喺鼠年亦都可以咧得到长辈同埋公司或者同事嘅帮助、 哦， 咁为你咧带嚟惊喜啊，同埋意外收获啊！ 属兔嘅朋友简单啲、哦，即系佢有长辈帮手，唔使下结婚、哦。 咁啊，睇下佢嘅同事系点样啦，系咪？嗱、啊，咁咧属兔嘅朋友咧，应该好好珍惜咧，同多方面合作嘅机会嘅吓。争取机会去同人合作啦，喺感情上就需要多啲忍让、哦。 嗯， 听讲你哋嗰位崔杰同事系咪啊？ 做咩啊？ 好似都系啲兔女郎嚟噶、 哦。哦，系咩？ 系啦，咁要多啲忍让喺感情上吓、 啊。哎呀，祝佢好运啊吓！ 属龙嘅朋友，好啦，鼠年又点呢？鼠年咧时时费心劳力啊，需要多加注意合作、签合同或者咧系结盟约，即系譬如你订婚啊，落啊一啲嘅签合同啊，有租约啊嗰啲都算啦吓。咁呢啲事情咧要。多加注意，以防咧小人之害啊，同埋人事纠纷，甚至乎惹官非啊，小心吓、啊。好啦，任何有危机嘅工作事务咧，都系需要小心。鬼唔知咩呢句？好啦，凡事咧就要思前想后嘅，要细心分析啦。每件事嘅利害影响，咁啊，任何人都要做啦。样健康又点啊？属龙嘅朋友咧，需要注意咧。哇，脓血之疾 会 系咩啊？ 系咯，我都想问 含脓 好得人惊啊！呢个 即系会受伤 啊？吓， 即系如果你受咗皮外伤咁咧，要好好照料嗰个皮外伤，咪含脓 啊？系啦，咁啊麻烦啦。 会唔会系咁咧？嗱、自己谂啦。好，属蛇嘅朋友讲埋啊。咁喺鼠年咧，属蛇嘅朋友咧有吉星相撞，纵使遇上厄运，亦都会化险为夷嘅，同埋人缘甚佳啊，有贵人扶持啊，咦，几好喎、啊！咁你要把握呢啲好机会啦。嗱，以上呢一啲咧，即系我话梅姐啲堪舆术数咧就好渣嘅，咁所以咧就只系可以作参考或者。得胆笑啦吓， 系啦系啊，信则有啊，不信则无啦吓。 嗯，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鼠牛虎兔龙和蛇。 居民以及过去14日曾经到过湖北省嘅人士进入香港，本港居民除外。直至到另行通告为止，以减低感染者进入香港的机会。本港寻日再确诊多三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令到累计确诊数字上升至到8宗。患者分别是一个曾经到过武汉的香港男子，抵港3日之后才入院接受治疗，以及屯门医院和北区医院早前各有1宗高度怀疑个案，今日凌晨已经正式成为确诊个案。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 入境处消息人士话，入境处职员可以循内地旅客通行证嘅发出地核查旅客系咪湖北居民，但系要核查对方喺过去十四日有冇到过湖北省，只能够靠旅客自我申报。卫生署同埋入境处职员都冇办法核实对方有冇到过湖北省，总会有办法骗过港方人员入境。不过呢位消息人士提醒，旅客如果讹称冇喺过去十四日到过湖北省，执法机构就可以循向入境处职员作虚假陈述控罪嚟检控。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確診個案快速增加，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講座教授袁國勇話，香港或者有排山倒海的疫症出現，但是現時還未找到野生動物的病毒源頭，加上本港可能已經出現沒有病徵的隱形病人，以及快速測試的試劑供應緊絕，都令到抗疫困難重重。他說不反對封關，但是效果或者沒有想像當中那麼好，又說未來十幾日是抗疫關鍵，呼籲市民勤戴口罩，多用酒精搓手液，以免疫情在社區爆發。《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截至昨晚，內地累計出現2066宗新型肺炎病例，導致56人死亡。上海和河南分別通報首宗死亡個案。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表示，根據近期臨床資料，病毒傳播力似乎有所增強，病毒潛伏期大約是10日，最短的潛伏期只是1日就病發。潛伏期具有傳染性，和SARS有很大不同。在疫症源头湖北武汉市，市长周先旺指，因为农历新年和疫情影响，已经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还有900万人留在城里面。北京市昨日通报新增32宗病例，包括一名到过湖北的9个月大女婴。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宣布本港中小学延至到下个月17日复课，中六文凭试 DSE 模拟试和小六评分试的安排或者受到影响。有中学校长说，学校 DSE 模拟试学生只是考了主科，需要有待复课续考其余科目。如果疫情蔓延，建议延迟到三月中开考的 DSE。教育局应该及早制定应变措施。至于影响到升中派位的小六下学期评分试，一般会在三月进行。有小学校长期望教育局延迟评分试的期限。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七个几月的反修例运动除了为香港人带来肉身的伤痕，还有看不见的精神创伤。有人表示以往会回乡探亲，今日就不能够回去。有人更加說沒有心情向政見不同的親友拜年，他們出現幻聽、致殘症狀，甚至確診驚恐症、抑鬱症。分別有公立和私家精神科醫生表示，除了黃絲之外，亦都有藍絲和紀律部隊人員求診。有醫生認為香港正經歷精神創傷逆期。《蘋果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今日只是有三份報章刊登社評。星島的社論提到，政府考慮將未入伙的公屋輝明村單位改為臨時居所，安置緊密接觸者和醫護人員，引起部分居民反對。政府已經是即時澄清，目前沒有計劃這樣做。有少數激進人士借此堵路縱火，不論政見怎樣都應該放下爭拗，合力迎戰。星島日報社論。 明報的社評就說，當前香港面對疫情威脅，需要沉著冷靜，上下一心，不應該拿防疫抗疫來做政治操作。社評說，市民不信任政府是客觀現實，不過防疫政策必須靠專家，做好公共衛生要靠市民，防治疫症就要靠醫護，三者不能或缺。疫症大敵當前，需要各方堅守崗位，發揮專業精神服務市民。前線醫護備受壓力，政府應該提供充足支援，照顧他們的需要，讓醫護全心全力投入防疫工作。明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說，新界鄉議局按照傳統習俗，為香港今年運程向車公求籤問卜，結果求得92籤，籤文出自《三國演義》的馬叔大兵故事，建築於今日香港可謂出奇地巧合。馬叔雖然讀過很多兵書，根本不懂得打仗，又愛自把自為，請英豪守街亭，終於鑄成大錯。政論說，特首林鄭月娥自許好打得，一直傲慢偏聽，剛愎自用，結果一場黑暴將她的無能徹底現形。 连关乎人命的瘟疫肆虐，同样后知后觉，新一年必须从高官落台、另选贤能、消除人祸开始。东方日报政论，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以台陪你度新岁，恭喜发财！ 风骚快活人要派利是， 172388够唔够啊？ 是咪讲句恭喜发财就攞到㗎啦？ 梗係唔係啦，你要讲埋风骚金鼠你问我答喜洋洋。 咁係咪即係喺风骚金鼠你问我答喜洋洋期间打电话嚟172388讲句恭喜发财就可以啦？ 留意住新春期间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嘅 风骚快活人。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爷婆啊，出门口去拜年啦，够钟啦， 行啦行啦，咪催我啦。 阿爸阿妈，我又去啊，等埋啦。 我不得要都要一起去到位试啊。Polly，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晚星期天，不得了家庭全体同仁， 祝各位大吉大利，有田有地，恭喜恭喜。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能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响农历新年，想大旺本地小商户可以点做啊？ 晨光拜年团出动啦！ 好啦，点做好呢？梗係要去到社区当中啊，洗下钱咁先振兴下经济啊。咁但係又遇上呢个疫情喎，咁点呢？咁就梗係唔好全部出动啦，派一啲精壮嘅男士出动啦。咁所以咧就直播室咧留守喺度咧，有我彭仔啦，有芭比啦，同阿小白啦。咁出去嘅神光拜年团嘅精壮部队咧，就有阿 O 同埋 Vincent 啊，我哋嘅监制。 喂，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好啦，喂，年初三啊，两位去到边度？ 去到车公庙啊，听唔听到有啲咚咚嘅打鼓声啊？ 听下先， 有咩听众？ 诶，听下先。喂，呢一刻听唔到喎、 啊。好行嘢，听唔听到呢一个啊？ 喂，好静喂。哦，风车啊， 把声喎， 系咪风车啊？ 签筒啊， 有签筒啊，哇、哦，好嘢喎、啊！因为咧，我就话啦，既然去到车公庙咧，即系果然啊，好多善信咧，就喺呢个初三咧赤口啊嘛。咁啊，傳統嚟講咧，大家唔去拜年咧，就去車公廟度祈福啊、求籤啊、轉運啊咁啦。咁啊，所以咧我就話，喂，不如阿 Vincent 同阿 O 咧去到車公廟都幫神光第一線啦，求支籤啦。係 咯，咁近車公廟冇理由唔求支籤噶嘛。 咪係咯，得唔得？ 聽到好多籤聲啊！依家 聽到啊，聽到啊。 喂，你求一支得噶咯喎， 成桶攞翻嚟， 神光第一籤 多啊！喂，這個、呢个咧咁大嘅重任，点解你会交俾我哋两个咧？ 冇啊， 台长先生啊， 因为我哋百无禁忌咯。 咁啊好啊， 百无禁忌。喂，咁求签就一件事啦，不如咧神光呢一个嘅团队啦，去到呢个车公庙描述下现场环境点样啊？ 嗱，我先描述啦，依家香火鼎盛啦，因为琴日咧即系见阿强仔啊，即系强咧都求签啦，咁啊知道阿车公啊非常有料啊，大家都知道啦。 系啊，求咗支签，啲签文都真系几啱呢个时局喎。 系啊，一嘢就讲中咗。 系咯，人请英雄喎， 系咩吓？咁我哋咧就入到庙咧，第一样咧，除咗拜神之外，就签一签香油先啦。 好嘅。 第二咧，就系每样嘢咧都要俾钱嘅，摆低咧几廿蚊按金先攞到个签筒啊，台长。 哦，系咪啊？ 签筒唔系咁容易攞，系啊。 哦，咁都应该嘅，跟人哋啲习俗啦，或者人哋规矩啦。 系啦，咁我哋咧就依家熬签，熬完签咧就再攞咧翻啲签。 喂， 嗱，我哋知道啲签咧就唔识解噶。又要找一个 解 签 佬 师傅， 系啊， 系啦，去搞搞佢咁样。 喂，我想问， 流程大概咁。 我想问阿 O 同埋阿 Vincent 啊，呢个车公庙嘅善信咧，有冇好乖乖咁样？大家都系戴口罩啊？ 大部分都系有嘅，咁啊，亦都大家都要去打卡嘅时候，当然咧就会好快咁除一除个口罩。 打咩卡啊？ 打个卡， 影张相， 攞住个风车影张相啊嘛。 嗰度都有得打卡啊？ 啲人自己攞个料嚟到做背景啊，同埋最紧要拿住个风车打卡 啊。喂，我想问啊，咁外围系咪好多摊档啊？有冇得买下啲饰物啊，或者系祈福用品咁咧？ 有啊，系啊，同埋咧，仲有好多好崭新嘅款式啊！我哋已经咧锁定咗一个咧大红大紫嘅风车咧，就系谂住攞翻嚟俾阿台长嚟嘅。 系，喂，你记住啊，我俾咗好多银两你哋啊，要同我尽量使好多钱喎喺嗰度啊。 好嗱，因为咧短短一个钟头之内咧，我哋依家要处理嘅嘢多咗，因为要先求签，跟住攞签文，跟住再搵呢个叫做师傅解签，跟住咧一阵咧就同啊一个档主叫珍姐咧再坤下佢啲风车， 系咪啊？ 再买个风车翻嚟。 咁你哋而家去做嘢咧，我唔阻你啊。 好啦，恭喜发财啊！ 好，打阵九点半后再通话啦，神光拜年团。 好啦，转头再倾过。 OK， 拜拜。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做翻啲正常嘢啦，小白。 系啦，今日朝头早咧，咁啊亲子百分百噶，咁啊亦都邀请到专家。上个星期就讲话，姐姐即系嘅，即系对 管教 啦。而家咧就讲下啦，其实工人姐姐如果对屋企有归属感咧，原来某程度上真系可以帮助到啲家长管教子女更加好啊。 即系继续搵阿姐姐。 系啦，但系原来要有姐姐，即系要有归属感先至得嘅。点样可以做到咧？一齐听下。 好啊。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嘅亲子百分百嘅，同上星期一样啦。我哋揾到咧就系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嘉嘉上到嚟嘅。早晨啊，嘉嘉。 早晨啊，小白。 系啊，上个星期咧就提到，其实工人姐姐嚟到我哋屋企咧，都有一个角色喺呢度嘅。咁啊，有好多嘅工作啦，咁我哋都需要同佢有一个好嘅沟通咧，去到配合，然后咧就等大家咧可以各司其职，咁啊屋企咧就可以运作畅顺嘅。因为屋企有阵时去到呢啲位咧，又有小朋友，真系好似个工厂咁样嘅。要用運作暢順去到形容嘅，如果唔係咧，搞唔掂。好啦，咁但係咧，其實喺管教子女方面咧，如果同工人姐姐關係好，工人姐姐又有歸屬感咧，喺管教子女方面都可以依賴下姐姐嘅喎，係嘛？ 都係噶，因為始終我哋長時間都會依靠姐姐去處理小朋友嘛，即係無論係治理啊，又或者係真係處理佢一啲不當行為咧，其實姐姐都可以幫到好多手。如果個工人姐姐係協調到嘅話， 咁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就係姐姐可以幫到手一齊管教子女咧？ 嗱，曾經咧都其實不少家長嘅會同我講咧話，喂，我真係搞唔掂工人姐姐，即係佢成日咧都係就曬個小朋友，個小朋友話想要乜佢就俾，又或者食飯都係一個好大衝突嚟嘅。 係啊， 我叫咗佢唔好喂，但係佢死都係要喂。 係啊，所以我已經係直接用嘅方法咧就係我有兩個 case 嘅，第一個 case 就係工人姐姐就帶小朋友咧就出去學呢個 hockey 啦咁樣。咁學嘅時候咧，點知個仔咧喺度扭計，就話要買零食。工人姐姐又買咗翻屋企啦，咪俾佢食啦。咁第二嘅就係譬如就先餵飯啦，有陣時佢都會要求咧姐姐幫手餵嘅。咁我處理嘅方法就真係唔知啱唔啱啦，可以問下你意見。第一個咧就係買零食咧，我就直接同翻 Scott 講，即係阿小小白同佢講就係你唔可以要求姐姐買嘢食俾你，因為姐姐喺呢度咧係翻工，佢帶你出去咧係佢工作嚟嘅，你唔可以額外咧叫佢用佢自己嘅金錢去到俾一啲嘅獎賞你嘅、哦。咁食飯嗰度又會同佢講，你應該要自己學識食飯啊！你大個啦，你唔可以再依賴姐姐啊！即係我係 冇特別咧去到俾一啲嘅指令去到姐，因為我驚姐姐心軟啊，我驚佢心軟咧就點都會餵啊，點都會買零食，所以直接咧就喺個仔嗰度咧就落藥啊，就同個仔講啦，你唔可以咁依賴姐姐啊，咁樣嘅方法去到管教。 但前提下你個仔係真係好聽你講先可以運作到嘅，即係如果嗰樣嘢都係佢好想要嘅話，可能你講完其實佢都仍然會攞姐姐。 我、因為我聽得你啲 advice 多嘛，所以姐姐而家咪聽我話咯。 啊，咁、真係好理想啦，恭喜你。咁但係唔係個個小朋友都係做得到喎？咁所以咧，如果真係講緊父母同工人姐姐嘅溝通咧，我非常建議家長咧就做以下嘅嘢嘅。 係點樣？ 第一。就一定要 keep 到一个好嘅关系先啦，同工人姐姐。咁、跟住咧，就真系就住工人姐姐嘅能力。咁呢个能力都好紧要，因为唔系个个工人姐姐咧，包括性格啊，即系例如佢个人系咪好坚持啊？咁又或者咧，个工人姐姐佢系咪真系可以執行到你所讲嘅指令？有时系太多指令，又或者太多步骤，工人姐姐根本上都唔知道你讲乜，咁、于是就做唔到。所以咧，我哋同工人姐姐 set 嗰啲嘢咧，永远都系由少开始，即系简单到不可再简单。嗱，举个例，如果你要佢食饭先算啦，你又要佢自己食啊，你唔可以喂佢噶，你要俾佢自己食。嗱，食嘅时候咧，我哋咧要定45分钟，嗱够钟咧你就要收走佢啦。咁、如果咧喊咧，你系点处理？佢唔喊咧，你就要赞佢。即系如果个家长啊，去到咁细致、咁多步骤，其实个工人姐姐基本上大部分都吸收唔到，又或者做唔到。嗱，做唔到好惨，做唔到咧，如果俾你知咧，你又会话佢。 系啊， 喂，你头先咁样啊，点解你咁样？你好蠢啊！ 咁结果两个都要话咯，又要话姐姐，又要话自己个仔。 冇错，咁所以咧，最好就系乜咧？嗱，如果喺你处理嘅空间咧，即系爸爸妈妈啊，咁你系真系可以用呢种步骤去处理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处理到嘅话，但系如果系工人姐姐咧，我建议嗰个目标咧系 set 得低一啲，即系我哋由最底线 门槛 系啦，底线再去，咁你就要知道个底线系乜，即系乜嘢为之系做到呢度都叫做进步咗少少。举个例，如果而家又坐唔定食饭啦，食饭又食成个钟啦，跟住又喂饭食啦，可能你最简单你就谂，如果工人姐姐佢个能力可以做到最简单嘅系乜嘢咧？咁、可能举个例，食饭唔好喂食，但系食几耐都得，佢点走都冇错。总之系唔可以喂食、可能定一个最简单的。 坚持唔喂，情愿好似之前我哋都提过，就系、是收咗佢咯，然后等佢知道原来系会挨饿嘅咁样。 系啦，呢、个都是我哋嘅适切后果啦。 系啊系啊， 可能你可以定一个时间，就系、是、总之呢个时间就系食饭时间，就唔会喂。咁但系当然你同完工人姐姐讲完呢、一个，即系我哋叫。指示啦，又或者是一个处理之后呢、其实你好重要要令工人姐姐明白这个处理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好多时呢工人姐姐就是执行的嘛，我你叫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咯。 但他们有时候不明白背后的动机和意义。 没错，可能如果你讲到其实对小朋友的成长有几大影响呢，又或者对你是几大帮助呢，那他的动力又会大一点的。所以呢、当我们定立了跟着讲埋背后原因啦，第三步啦，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讲的时候呢是要个小朋友加工人姐姐加你一起讲。 一起讲。 是啦，嚟緊呢我哋食饭。 喺仔仔面前同工人姐姐讲。 是啦。嗱嚟緊呢我哋呢食饭得半个钟㗎啫。咁、工人姐姐呢佢都要食饭，佢就会同你一起食。咁、但係大家都係自己食嘅。是啦，咁够钟呢工人姐姐就会收走㗎啦。咁样。佢係唔会再俾嘢你食。咁俾个工人姐姐又清晰听到你讲啲乜啦，而小朋友亦都知道咧，工人姐姐都系知道呢件事嘅。咁咧就三口六面，大家都好清晰。 系。 咁当然啦，最好就系乜咧？做嘅第一日或者第二日咧，最好就系你喺度。所以最好就系、是，如果系讲食饭啊，就系你喺度或者放假嘅时候，你望住工人姐姐做一次。你咧就净系配合咁样嘅角色，就喺侧边都系坐喺度食嘅。咁但系就睇工人姐姐点样做。咁咧即系佢有需要嘅时候， 咁、工人姐姐都 会啊。但系所以你个态度好紧要。如果你嘅态度就系 尽量宽容， 系啦啊，你要俾工人姐姐觉得咧，你系配合紧佢、所以我头先话你配合咁样坐喺度啦。 好、多家长喺呢个时候咧，就好容易 系好容易啲火 起块面啊，系戴住面具食饭可能要。 冇错，咁所以得闲可能适时你要提醒佢嘅时候咧，记住。唔好喺小朋友面前 提工人姐姐，因为咧你要令到建立工人姐姐嘅形象，就俾个小朋友知咧，其实佢都系管教者嘅其中之一。如果你喺小朋友面前话个工人姐姐咧，咁个小朋友就觉得呢个系一个工人嚟嘅，佢系听嘅妈咪讲嘢嘅，咁我都唔好需要听佢讲嘢啦，因为佢系服侍紧我咁样。咁所以咧，我哋要俾足够尊重同埋权威俾呢个工人姐姐。可能你叫工人姐姐，啊，你可唔可以入去厨房帮我拎啲嘢啊？咁你就入去厨房就同佢讲少少 remind 咁样，即系可能啊，头先你咁样咧，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好好啦。咁呢个位咧，可能呢个我哋再一齐坚持一下，我哋用一齐呢个字，我哋呢个字嗱，呢啲讲法 咧，真系要用翻氹小朋友嘅方法咯。 系要用啲力嘅，因为咧你一用我哋啦。用一齊啦，個工人會覺得原來我哋一齊做緊同一樣嘢嘅， 咁同一隻船啊， 冇錯，都係同一條船，而唔係同佢講你要點樣做，你要點樣做。咁當佢 once 做得好少少咧，你一定要好好咁樣讚工人姐姐啊！頭先你真係做得好好，你配合到啊！小朋友咧就真係要咁樣，我係可以接受到佢咁樣喊，我可以接受到你咁樣做。咁開始咧，工人姐姐就會覺得哦，原來我都有少少權威嘅喺小朋友面前，我係即係主人咧，或者即係爸爸媽媽係肯俾我去有呢個權嘅。咁自然咧，佢喺處理小朋友執行嘅時候咧，佢個配合就會越嚟越有信心。 係有啲家長甚至乎會放下權力俾工人姐姐咧，去到懲罰，即係叫做可能罰企咁樣一個安靜區咁樣，俾個小朋友即係有呢個權力俾佢哋懲罰嘅。咁你覺得其實咁又啱定唔啱？ 嗱，我咧就唔建議懲罰呢個字嘅，同埋我亦都唔建議罰企啦，即係呢個都係我哋常常都強調正向管教啦。但係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呢一啲規矩咧係建立喺個工人姐姐真係做到嘅情況下。意思係乜咧？有時你叫佢咁樣做咧，其實個工人姐姐未 ready。跟住哇，你又叫我咁樣罰佢，跟住我都唔係好知點做，又或者會罰完佢，跟住佢唔高興又會同你投訴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都係逐步嚟嘅。佢做好咗前面最基本嗰啲先。咁跟住做啲乜咧？如果係講緊你要有適切後果，你要去冷靜區咁樣先算啦。你父母咧係一定唔可以用口講俾個工人姐姐點做嘅，你就同工人姐姐講話啊嗱，今日咧我哋而家玩緊啦，有機會小朋友會發生咧打人啦，又或者咧佢掟玩具啦，又或者佢好唔冷靜嘅情況嘅，咁我想你等陣咧喺度坐喺度咧，你就觀察我點樣處理。咁所以前提下係父母一定要識處理，你唔可以淨係得把口教個工人姐姐，其實你又處理得唔好。咁所以咧就你就示範一次俾工人姐姐睇。咁当示范完之后咧，你事后要同翻工人姐姐讲，嗱，头先咧我个处理系咁样咁样啦， 就等佢 follow 啦，系 啦， 就学习啦， 系啦，俾佢 visual， 即系我意思系话视像啦，视像俾佢睇到个成个情景会系点样，通常个小朋友有咩反应，咁工人姐姐就会有一个打咗个底，大概知咧，哦，原来系大概咁样， 都预示到点样啦， 系啦，我可以做到点样。 如果个工人姐姐哇好好啦，学晒啦，好霹雳啦，咁啊东方不败天下无敌咁样咧，咁但系。即係始終都有合約完結嘅一日嘅，到工人姐姐要離開啦，對住一個咁好嘅姐姐要離開，咁我哋點樣處理子女嗰個情緒問題呢？ 系啊，当然即系我哋都唔想啦。即系如果系一个咁配合得好， 系咯系咯， 又咁想留住嘅工人姐姐咧，佢走其实可能父母自己都有好多不舍都未定嘅。咁首先第一啦，就系喺处理小朋友之前，我觉得父母都要搞掂你自己。有时有啲父母反而系都好唔舍得工人姐姐。 父母大多数都系崩溃先啦。呀，点算啊？ 系啊，点算啊？又要揾个另一个，揾个另一个人，唔知系咪真系咁好咁样？系，其实都好崩溃。咁所以你要好好处理咗你自己情绪先啦。但系我哋都要接受，其实我哋都可以有思念，我哋都可以有唔舍得噶。即系除咗小朋友有之外，咁所以咧喺佢走之前可能真係一段时间我哋慢慢呢其实都要同工人姐姐夾嘅。就係、是、啊嚟緊呢你走啦，我哋都要慢慢呢要俾小朋友知呢其实你离开呢个事实啦。咁当然啦可以有好多嘢做嘅，包括呢就係、是、有啲家长下会建议哦我哋都可以俾下呢即係小朋友睇呢哦其实工人姐姐都係屋企人喺佢自己家乡嘅咁样先算啦。咁又或者咧，就同佢讲哦，嚟紧啊，佢会走噶啦，几时会走啊？即系有时得闲就 remind 下个小朋友，系啊，我哋都有时要翻屋企，就好似你翻屋企一样，系啦。工人姐姐佢都有自己屋企，所以佢要翻屋企，即系当个工人姐姐系翻屋企先算啦吓。咁跟住咧喺适时嘅时候咧，我哋就哦，我就快工人姐姐走啦，我哋会唔会买份礼物俾佢，或者整个手作俾工人姐姐啊？咁样咁就开始咧去准备个小朋友。 即係工人姐姐離開呢個心情， 呢、這個過度嘅心情。 係啦，但你要接受個小朋友一定會唔開心， 係 佢會喊啦，佢會好唔捨得啦。咁、所以咧，我哋事前係做好多呢啲功夫咧，去準備佢。咁當小朋友即係當工人姐姐走嗰一日，咁可能一齊送機又好，我做一份禮物送俾工人姐姐。跟住佢走咗之後咧，工人姐姐同埋即係媽媽咧都要協議咧、可能開頭嗰一個星期，如果工人姐姐肯啦、咁可能就 有啲 FaceTime 啊， 係啦，啲 FaceTime 啦，又或者可能我哋 send 啲相俾工人姐姐啦，我哋寫封信俾工人姐姐，或者有幅畫咁樣。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合宜嘅處理方法嚟。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嘅意見啦，咁希望大家同工人姐姐咧都係溝通得好啲，咁啊子女管教又好啲啦，係咪？唔該曬嘉嘉，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宣布，凌晨开始，除了香港居民之外，所有湖北省居民以及过去14日内去过湖北省的人士，不准入境本港，直至另行通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的時候說，湖北省是最主要的疫區，禁止湖北居民入境本港是第一步。政府今日會再開會討論更全面的措施，亦都會密切監測有沒有其他省、市成為疫區。內地居民身份證可以識別有關人士是否湖北居民，但是被問到怎樣能夠識別對方在過去14日內曾經去過湖北，陳肇始呼籲入境人士要如實申報，亦都會有罰則。對於外界要求全面封關，陳肇始質疑禁止所有內地居民進出香港是否可行，以及是否能夠達到最佳成效。本港確診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個案增加至8宗，全部都是輸入個案。康文署今日开始关闭所有体育馆的儿童游戏室、香港中央图书馆的玩具图书馆、儿童多媒体资料室、香港文化博物馆内的儿童探知馆，以及香港科学馆的儿童天地，直至另行通知。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至今超过2700宗，累计死亡病例达到80宗。武汉市公安局话，全市即日起停办各类中国公民出入境业务，港澳台自助签注机服务一律关闭停用，启用时间另行通知。人民日报报道，为了坚决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扩散，武汉市61间发烧门诊全面实行24小时接诊，并且分三批征用24间综合医院作临时改造，专门收治发烧病人的医院。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据报在当地星期日晚上遭到火箭炮袭击，未有造成死伤。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表声明，确认有5枚火箭炮击中位于首都巴格达的6区，但是未有透露更多细节。总理曼克迪在社交网站谴责袭击。中东局势自今个月初起持续不稳，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附近先后至少两次遭遇火箭炮袭击，都未有造成使馆人员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以及有一两阵微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寒冷，本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今朝早嘅最终三十一咧，褪迟咗啊，九点半后先同啊听众朋友见面。咁啊，罗启新就喺电话旁边啦。早晨 ，Kason， 系大家身体健康啊！ 系啊，你都系啊，身体健康好紧要。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啊，大年初三晚有咩节目啊？ 啊，今晚咧八点钟咧，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吓， 系 即系四年前嘅年初二晚上啊。咁、 哦、 就發生咗一個咧叫魚蛋革命啊！ 哦，記得記得， 係啦， 喺個旺角啊嘛， 有另外一個名叫旺角蘇聯啦。咁啊，嗰次咧最大件事咧就係、是、有呢、這、一個交通警咧就係、是、向天開槍啦。咁嗰陣時我哋即係見得世面少咧，就覺得哇開槍啊大件事啊，哇點可以咁㗎咁樣？咁但係我哋即係見。 呢轮啊， 怪啊，而家系啊， 嗯， 即系个而家佢叫咩咩咩见怪，唔知乜乜嘅亦平常话，我唔记得咗啦。 诶，嗰啲嘢啦，吓 系啊，咁 即系今晚呢个铿锵集会有一组， 系啊，铿锵集就会同大家睇翻呢个旺角骚乱啦，因为四年前年初二嘅事啦吓，咁、可以睇翻啦。咁你就、喂，咁睇翻啲开心嘢啊，咁啊， 有冇 初三啊？系啦，即系有啦。咁啊，喺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里边咧，就会去睇下，喂，咁啊有啲、這个舞狮助兴啊，究竟咧流传多年嘅民间习俗咧，系咪值得大家去欣赏咧？咁、其实咧， 应该都系啦，系咪啊？ 你识唔识得睇舞狮点样睇噶？ 动撑动戚咯。 系咯，我哋净系知道佢嗰啲锣锣鼓鼓嗰啲啦。 系啊， 咁但系点样为之精彩咧？咁样 哦， 点、样舞先至系觉得系啱咧？ 系、哦， 我哋以前细个净系话黑色嘅狮咧一出嚟就打交噶啦，咁样啊，咩牙刷苏烂耳仔啊，咁样啊，咁、但系而家嗰啲狮， 究竟点样去欣赏呢个舞龙舞狮咧？嗬？ 系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是、九九新天地又有讲下咯。原來咧喺2017年咧、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咧，元朗一個繁殖場個貨櫃裏邊啊，救出咧就係101只狗喎。 嗯，救咗咁多。 101咁得意嘅嚇，嗰陣時有套戲叫101斑點狗。 係啊， 咁啊， 嗰個啊又好唔同啦。 其中咧救咗出嚟嘅有一隻初生嘅士巴華咧，阿 Coco 咧。咁佢而家嘅情況又如何呢？咁 佢可以有一個跟蹤報導喎，追蹤報導。 係啊， 咁、今晚幾多點做啊？呢個 啊，今晚咧就係八點半啊。咁、另外亦都睇下咧啲狗狗咧咁有啲狗狗就唔中意俾人嚟接觸嗰啲食物兜啊，或者係有啲護食嘅問題嘅。即係咧，一走埋就算平時幾温柔嗰啲咧，你行埋去咧。佢食緊個兜度咧，佢咁樣嘅。咁呢個咧訓練師就會教下點樣咧，令到呢一個狗狗可以願意交換呢個食兜嘅。 咦，咁啊，似乎好多啲養狗人士都應該睇下今晚嘅日常八點半喎、 係啊，咁另外啦，喂，中意行山嘅朋友又要留意一下啦喎嚇，小白嗰啲咧 嚇點啊？ 聽緊。馬拉松跑手兼遠足愛好者咧，佢叫做黃子峰啊。 點啊？ 啊！呢排好唔得閒啊，佢個名咁近嘅啲名嚇。咁咧由呢一個屯門嘅良景村咧、就係行上去呢個菠蘿山。 哇！咁又點咧？ 菠蘿嘅原來香港有菠蘿斜啊，菠蘿山咁樣。 咁發現咩？ 菠蘿山嘅地貌啦，同埋啲打卡景點啊。 係。 有個叫大峽谷嘅。咁當然咧，我哋啲大峽谷咧，相比人哋嗰啲真正嘅大峽谷咧，真係小巫見大巫啊。 不過都睇得開心嘅。好啊，喂，咁啊好多唔同嘅节目啊，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咁啊亦都去到唔同嘅地方，就好似我哋嘅晨光拜年团一样咧，都去咗唔同嘅地方。今日咧就去咗呢一个嘅沙田嘅车公庙啊，咁啊罗启新你都听住收音机，睇下佢哋咧阿 O 咧同阿 Vincent 咧去到嗰度咧，话帮我哋求签啊。 是帮我啊。神光第一次求签啫，系啦。 咁啱噶啦，你求多啲签好啊。 系咪啊？ 都求埋帮你。 多谢你，系咁先，拜 拜。拜拜。 神光第一线响农历新年，想大旺本地小商户可以点做啊？ 神光拜年团出动啦！ 好，正话都预告咗啦，就係、是、呢我哋阿 O 同埋阿监制 Vincent 呢就去到车公庙嗰度就发现呢哇好多人啊，好多善信啊，咁同埋呢亦都諗住喺啲摊档度洗下钱啊，即係振兴下一个小商店啦， 参与参与。 好啦，咁呢个时候呢就搵返两位出嚟先，阿 O 同埋 Vincent。 早晨 早晨。 好啦，正话有个任务交俾你两位，就帮神光第一线求支签啦，车公庙、 啊、 真系求到喎、 啊，系啊，求到仲要求到几好添、啊， 哇，好嘢、啊，你真系唔系讲少，唔系做马嘅，真系求到支上签、啊， 系 啊， 啊，因为真系唔敢做马，神明嚟噶嘛， 系咯、 啊，无论你咩信仰，你都唔会欺哄神明啊， 冇错， 我求嘅时候咧，原来咧我人生第一次求签啫， 系、啊，喂。求籃球籤， 我好戰戰兢兢啊！因為咧，你求籤咧其實好講技巧噶嘛，識求嗰啲人就知啦，唔識求嗰啲咧，你成地都係籤噶嘛，會搞到，因為咧一路我 咁你有冇咁論盡啊？ 我冇啊，我所以求咗五分鐘，跟住咧就一支出咗嚟啦，就係咧第46籤啊，係上籤嚟嘅。 講咩啊？ 唔使解啊！啊，講一講個俾大家聽咋。 個籤文 係啦， 中文好啲，交俾你講好嘛？我啊，根深不具風搖動，流俗誰知原是情，官有 是清啊！ 係啊，唔緊要，係佢真係外國翻嚟㗎。 何愁無事不分明？ 我第三句未講，第三句 官有正條文有理。 係。 何愁无事不分明？ 系 系啦，咁嗰个解说咧就好简单嘅啫，万事亨通。 哇，掂啊， 掂啊， 系啊， 万事亨通。喂，我啊觉得即系呢支签咧，如果系话帮神光第一线求呢支签咧，又真系几贴切。 系啊， 根深不具风摇动啊嘛。哇，神光第一线几多年历史啊？真系数唔到咁耐啊！ 即系无惧世事变改啊，还是越难越爱，系咪先？ 系啊，哇、啊！咁啊，即系我哋做翻自己得啦。如果咁样吓、啊，外边咧几乌烟瘴气啊，几日是非不分咧，都唔需要理会啊。 你 抵得啦。 系 啊，咁、样 即系咩啊？喂，隔篱我听到有个我系神光嘅听众嚟噶，系咪啊？ 系啊，我哋啱啱已经同阿档主倾埋偈添咯。 喂，好啊， 档摊嗰度啊， 好啊，同佢 靓女新姐啊，新姐恭喜发财，大吉大利， 大家好啊，恭喜发财，大家吓， 恭喜发财， 新年好运， 系啊，你赚多啲啊， 身体健康，万事胜意，想嗰样得嗰样啊， 哇，好嘢啊， 大家个个都行好运， 多谢， 好发嚟，衰咗走晒， 好啊，一于咁话， 好， 咁啊， 新姐，嗱，我啊收到咧，我哋嘅其他同事嘅 order 啦，就系话，喂，嚟到咧，梗要用下钱啊， 系啦， 促进下香港经济，仲要咧。买啲靓嘅风车翻去，不过咧买风车之前咧有啲乜嘢要注意，譬如咧我一个同事咧就系咧叫 Barbie， 咁佢又问啦，话喂究竟啊，如果今年嘅运气好好，咁、啊究竟仲需唔需要买风车啊？会唔会转走咗佢啲好运噶？咁、样咧吓， 梗系要好，梗系要继续买啦，因为好运继续来啊嘛，一定要买啊，一定唔可以唔买噶，因 为明 白 啊， 明 啦 明 啦 明啦， 吓、啊啊、原来咁嘅。 咁啦，嗱，不如咁啦，嗱，我去到咧阿珍姐嘅 档口 入边咧，我见到咧好多唔同啊，林林总总嘅风车啦，有啲系财神类啦，有啲就系祝福雨系列啦。今日咧，我想买两个大嘅风车，一个咧就系咧俾咧我哋都算半个娱乐圈啦，系咪先？要大红大紫。边啲风车咧啱做演艺行业啊，珍姐？ 我介绍个大风车俾你啊，而家拎俾你睇下， 系点样噶？ 讲嚟听下先。 哇，系真系好远下个档口， 你睇几靓啊，红到发紫噶吓。 哇，我形容下，形容下 吓，红运当头啊，好意头啊。 首先咧，上面写住好多嘅祝福语句嘅，包括有步步高升啦，四方贵人都嚟晒咁样噶。 好啊，好啊， 呢个啲贵人嚟我哋嘅。 系 自己嗰度啦，咁样咁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咁啊，有九个风车头，有冇寓意嘅咧？想请问啊， 长长久久啊，代表长长久久， 啲运气都长久啊， 好啊， 非常好啊，呢个月就非常好啊， 长红啦，呢个嗱呢个几好啊吓，咁啊台长我哋睇住一个先，另外第二个咧，系我又想咧，我哋嘅节目咧，如果有啲做官嘅，官运亨通啊，珍姐你又点去拣呢？ 官运亨通呢、這个即系唔知点样啊？咩 做官啊？ 咩、 啊、 点、 啊、做官？ 即系想升官嗰啲啊？ 做官噶， 升官， 官升升财啊，升官发财， 系 升官发财， 系啦，唔紧要， 升官发财， 真系正常我话晒都几靓仔吓， 我唔得闲咁， 系好啦，嗱， 系啊， 我知道咧，珍姐，你仲有一啲咧。小波波喎，呢、這个几得意吓。嗱、啊，你咁样讲好似好暧昧咁样。 系咯。 其实咧啲风车仔，跟住咧用少少咧，铁线咧扎咗一个波咁样，好似一个小饰物挂喺窗边咧，又有啲啷啷声，其实系几盏怪嘅，几得意嘅。 系啊，我哋呢个小圆圆啊，呢、這个小圆圆亦都叫做小花篮噶，即系好多人中意噶，因为有啲风车转一转咧，银纸口几转喎，风车喐喐喐，银纸入你屋噶啦。 哇好嘢，好句啊，好 句 啊， 好嘢，好嘢啊！小 出口成文啊， 姐头先讲嗰句出嚟听下得唔得？我想问下， 咩咩银纸喐啊，银纸入入 风车喐一喐，银纸入你屋 啊， 唔系系风车转一转，银纸啊口几寸， 哇，口几寸啊！ 欧做呢啲真系好 好啦，好啦， 正啦， 喂，咁啊，珍姐，我祝你咧新年快乐， 系， 多谢 晒， 多谢晒你哋，多谢晒，大家新年快乐， 系， 健康啊，多谢晒， 多谢珍姐， 啊，我话佢话多谢帮衬添， 都会都会都会，佢见我哋行开咗，想同你哋讲下物偈先啊嘛， 啊，原来 其实咧，喺呢个车公庙咧，仲有少少资料可以补充，咁啊，见到咧越嚟越多善信咧去到嗰度啦。咁啊，當區咧已經喺個交通情況嗰度已經封曬路噶啦嚇。咁如果你想駕駛嚟嘅話咧，咁應該要交通方面 Vincent 點搞法咧嚇？最好咧就係搭呢個公共交通工具。 哦，原來 係 咁。 呢度係因為呢一度咧一條路嘅啫，咁所以咧係會好塞車，同埋係冇地方泊車，亦都唔好諗住亂泊啊嚇。哦。好容易会有呢个牛肉干嘅係啦。 咦咁我想话系咪即系有个车公庙站㗎嘛 係啦。 听讲 系呀车公庙站呢其实系行嚟车公庙系远过大围站行过嚟嘅。 哎呀咁样嘅。 有几得意喎。 啊真系靠你讲。 如果呢去车公庙嘅话呢最好就喺大围站嗰个落车咁嗰条马路就系㗎啦。 即系仲近啲。啊原来咁。好啦咁现场你而家买咗几一样嘢呀 嗱，我哋而家咧買咗暫時兩個大風車啦，咁啊，仲有咧頭先講嗰啲 銀紙後幾寸啊嘛， 銀紙後幾寸嗰、那個小圓圓咧又買咗幾嚿啦，咁咧、其實咧佢仲有啲香燭嘅，不過我自己就 買嚟做咩？ 睇睇先，係啦， 香燭買嚟冇人燒香喎呢度， 係啦，咁啊，但係咧頭先講燒香咧，啊又有一樣嘢咯，可以咧同阿聽眾們分享一下，原來咧喺車公廟咧去叫做。上香参拜咧，有一个习俗嘅，就系咧要先洗手先，系啦，咁啊以示敬意，因为啊，依家大家都知道，我洗手系为咗卫生啊，但系原来唔止咁简单， 系 你要车公庙上香啊求神嘅时候咧，即系求车公啊拜拜嘅时候咧，之前要洗一洗手，咁咧你嘅愿望咧就会特别灵平噶啦， 系咁咪洁净咗自己先啦， 系啊，真系啊吓， 咁啊呢个时候啊更加需要啦，勤洗手。注意卫生， 系啦，系啊，咁啊，而家咧，我哋下一个任务咧，就系会将嗰啲风车咧，就带翻嚟电台俾大家啦。咁所以咧，一阵间咧，记住咧，系留意我哋嘅社交平台啦。咁我哋就攞啲风车翻嚟影张影战利品俾大家影下相。 你而家现场影都得啦，因为你哋又要搭公共交通工具翻嚟，我系走晒噶啦。你翻嚟嘅时候， 好啦，好啦，好啦。 你唔好以为我会等你啊。 系啊，喂，但系顺带一提咧，头先咧，我哋喺沿途入边咧都见到啊，有啲听众因为我哋都攞住。 神哥第一 次睇啊嘛，咁有啲听众啊又同我哋祝贺一番啊，又叫我哋咧啊加油俾心机啊做节目啊，咁啊呢啲嘅祝福说话咧都系送埋俾啊彭仔啦、小白啦同埋 Barbie 你哋， 多谢听众啊，即系可以认得你、啊。 哦，都認得你哋噶，唔係，其實主要係因為 認錯你哋 寫住晨光第一線，應該冇晨光第二線或者晨光第三線，佢應該係我哋嚟啦，應該 啊，真係幾好啊嚇！嗱，呢一個又應曬支籤咯，冇辦法啦，我哋根深不具風搖動啊， 太好啦嚇！咁啊，我哋找數先啦，珍姐係咁望住我哋啊， 好啊，萬事亨通，找錢啊，喂，俾錢啊，你哋 知道， 記得嚇。好多谢晒阿 O 同埋 Vincent 啊，晨光拜年团去到呢一个车公庙，好畅旺啊，全年都好开心啊，大家都希望啊，好，拜拜， 拜拜。 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遍路万里地。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胸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尽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衷心祝福。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哇，系好开心啊！听完啲贺年歌， 新年点都听翻一隻啦。 系啦，咁啊，所以有头先呢一首嘅祝福你群星合唱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到我哋嘅听众拜年啊，晨光 Morning Call。咁啊，今朝早可以喺年初三同亲友喺空气中拜年嘅边位呢？早晨， 早晨啊！ 你好，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苏先生啊！ 你好， 苏生 ，恭喜发财啊！ 我哋祝福你全家咧都身体健康吓，万事胜意。 系第一咁话， 系心想事成啊，苏生。 系啦， 你好。 系好难得、啊，大年初三可以接通呢个电话咧，可以同亲友拜年，不过你都争取机会啦。 系啊，咁我就想首先祝 希望我全家人咧今年咧都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因为咧女女咧今年今啲过年都有啲唔舒服，希望今年就唔好咁多病痛啦。 系 快啲好翻。表弟系啦，同埋佢表弟都快啲好翻啦。表弟都因为一齐住咧，都都会嘢都有交叉感染啦，都要系有嘢到少少啊，系啊，都希望佢快啲好翻啦。 好，咁啊呢啲啊最紧要啊健康啊，新一年大家都要身体健康，身壮力健。 同太太工作顺利啦，太太就同埋公公婆婆就都系身壮力健啦，因为咧两老都要帮手照顾小朋友，三个小朋友都好辛苦嘅，都希望佢哋都身体健康，都可以可以好健康嘅身体照顾三个小朋友。 喂，你自己呢？ 我自己嗰阵都系工作顺利啦，同埋希望今年可以毕到业啦。 咩意思啊？你进修紧啊？ 系啊，一路工作一路进修紧，希望今年能够完成晒所有功课之后，就可以攞到个攞到个课程嘅学位。 祝你马到功成啊！ 系啊，祝你咧即系学业有成啊！喂，你都好注重呢一个嘅上进、啊，一路做住嘢咧，一路都继续吓深造啊，继续去学嘢咁。 因为其实真系趁年轻想学多啲嘢，同埋有多啲自己去增进自己工作经验咁样去，希望可以，但系系咯，搵到搵希望有更加好嘅工作能力，跟住就可以去养好头家啦。因为都要系咯，小朋友都细啊嘛。 有心咧就最紧要吓，有呢份心意咧，你应该会成功噶啦。 系啊，祝你越搵越多啊！ 系啦， 多谢。 咁年初三啦，虽然外边咧即系大家担心啲疫情嘅状况啊，但系有冇话都喺呢一个农历新年有啲活动咁样噶？自己屋企人。 哦，今晚去朋友屋企食饭咯，拜年咯， 去拜年。 系啊， 都特别注重下啲卫生啦，嗬。 系啊，因为呢几日都要翻工。难得今日有假期，所以先至可以去到朋友屋企拜年咯。 系咁啊，都需要嘅，互相去拜年啊，问候一番咁样啊，一年先得一次咁样嘅过年时节。咁啊，虽然咧疫情系多威胁嘅，咁但系我哋如果做足咧个人嘅卫生咧嘅准备咧，咁应该都冇话咁容易，即系又中招嘅吓、啊，注意下自己卫生啊。 系啦，同埋医护业都咪都好多朋友都，其实本身都系做医护业嘅，所以都系咯，都要系啊，所以都系都，大家好担心啊，其实都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过去啦。 系咁啊，所以要为前线嘅医护人员咧，任何这个嘅，尤其是喺医院度工作嘅朋友咧，就打气啊吓，都辛苦大家啦，知道喺呢个工作间，咁仲有冇其他嘅祝福咧？ 希望香港啲即系唔开心嘅嘢都系快啲过去啦，希望快啲回即系大家都过翻佢哋中意嘅生活咯。 好啊，咁啊，苏生今日咧都点咗一首周华健嘅歌曲俾我哋，话点解拣呢一首歌啊？ 因为我系个 fans 啊嘛，我都同埋佢，同埋我佢啲歌都有时都鼓励到我，点样喺一个逆境当中点样去面对咯。 好正面嘅歌曲啊！今朝咧就阿苏先生拣嚟嘅系周华健嘅《花心》，咁喺春节咧有好多花周围开片嘅。多谢你， 多谢你，拜拜， 多谢你，唔该晒，拜拜。 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黑夜有白昼，人生未盼有几何。 潮落，潮起又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 一个花心令我想起咧，自己屋企嗰啲花咧都开得唔错啊！ 哎，咁咪好咯， 系啊， 好事嚟噶， 花开富贵， 好嘢好嘢，好啦，我哋听日再见啦， 拜拜。